D100 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D100讲真话，行公义，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D100 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超重、过重，生命不能承受的重，重重复复，来来回回，为了减肥，我哋走咗几多冤枉路呢？ 三小冲动。 重点出击，过来人现身说法，细说从头，为健康理想的身形、合理的体重开路，重新认识自己。重点出击，逢星期五晚《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 快啲买飞啦 ！D100 庆爆一周年， 爆啊爆啊爆！ 梁家权梗系唔会唱歌啦，有其他人唱歌嘛？ 诶，咁我负责唱歌兼打功夫啦，咁你跳舞咯？ 冇，我同督笑同埋耍太极咧。 不如一齐变魔术啦！ 我讲嘢都得噶， 咁啊斋讲嘢啦。 好啦，到时见咯。 好， 快啲扑飞啦 ！D100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 12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 颜联舞《霎时冲动》Keep on Singing音乐会， 星级表演嘉宾陈洁丽，仲有颜联舞重量级嘅 fans。仲有怪兽直播室、龙凤大茶楼、喂食麻辣酥、人间感言、恩典时刻，一次最近距离接触 D100各大星级主持嘅机会，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快啲买飞啦！ 门票喺购票通同通利琴行售票处公开发售，网上购票可以登入 citylight.com， 电话购票可以朝早10:00到晚上8:00打23315333，有关节目查询热线可以办公时间打22971999，或者登入 d100.net 查询详情。 D100 自己有庆爆一周年大汇演，12月28日、29日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主办单位全球华人网络有限公司，欢迎6岁以上人士入场，各位购票人士请留意，买飞最好用现金啦！ 爆啊爆啊爆！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有任何嘅人事变动咧，政府咧都会喺适当时间公布嘅。目前嚟讲咧，我冇乜嘢信息可以俾大家。我话喺适当时候会公布噶，好嘛？ 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的，因為我們一向的態度呢都是開誠布公啦，配合調查和承擔責任，所以今次呢去承受這個罰款呢，我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 香港市民呢大部分是希望你是盡快普選的了，咁如果第日你研究出來有另外一套而大家都覺得那些不是公平公正的，是歪曲民意呢，咁係會引起好大嘅反響嘅。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鄭經翰、施華、黃國雄。 我哋又返返嚟我哋嘅直播室啦。咁呢就今日呢就係我同埋阿施華。一定是離不開呢就是大班的 了， 應該大班頭的一個鐘都是陪著我們的，剩下兩個鐘就是 我們撐 就是 撐著 了，然後也都是希望呢就是各位聽眾真的打電話來大家是溝通一下。今天我們其實都很多事情說的， 是啊，很多啊，很多啊，最新鮮熱辣的呢就是梁鳳儀辭職， 是啊，梁鳳儀辭職啊，亦都係即係我哋嘅唐英年，咁就係以前市長啦。咁佢個僭建事件咧，終於法庭係判咗出嚟啦。 咁啊，呢件事 算係過一段落啦。咁亦都希望係佢真係學到一個好大嘅教訓。咁我哋仲有嘅就係有許仕仁啦，破產啦。咁呢啲係比較係軟性啲嘅新聞。咁啊，可能我哋即係跟住仲要講一講。 我們的政壇的現況，以及我們西環出過什麼聲，趁著大班在這裡，我真的想聽聽大班你批評一下海市人破產這件事。大家好，現在這個時間是5點接近14分的時間，大家通過互聯網收聽這一百大聲台。 他之前是金管局副總裁，但主要大家都知道他跟白頭佬不對，任志剛，因為任志剛從來沒有培養接班人，他就認為自己應該是接班人來的，做到老，後來他就離開金管局，就去讀書，然後走去渣打銀行做，找成2000萬一年，然後入了政府就做特首辦主任，他做特首辦主任，薪金是200多萬的。 回到金管局，調了金管局，弄走了，強行弄走了任志剛之後，他就去take over伊錦榮歸。但同一個人為何在特首辦賺200多萬，走去由花園上亞利北道，走去IFC，升價 起碼沒有4倍都3倍，不明白的，都不要緊，但最離譜是他回到金管局之後，請了政務官，D2、D3、D4，找了2、3百萬的，去到金管局變成600萬。如果既然你要，第一，既然你這個機構要請回CEO的，那為什麼不變成一個政府機構，或者跟政府機構的pay grade呢？你明白嗎？ 我現在梁鳳儀其實做了，其實在做過副局長過完癮之後，他已經想回去金管局，本來也是金管局，找陳德霖，因為他可能又是陳德霖的阿房，你想到的，陳德霖離開金管局，然後回去政府，梁鳳儀馬上走去政府，即是跟老闆，好了，到他走的時候， 到陳德霖走的時候，他想回去金管局，因為任志剛走了，那就不可以回去，高薪厚職。但問題是他老闆是傻強， 陳家強他老闆的老闆就是曾俊華財政司司長不可以說走就走傻強可能說我還沒找到人你要先挺一下終於挺了一年多 梁鳳儀實在本來都說是新一任政府已經想辭職了不過他實在太好了他說我等到有人接到手先這個不是他好是他老闆不放人自己說為什麼他老闆不放人如果其他老闆不放人他都可以走的但這個老闆不放人他不能走因為他走去那份新工又是舊工又是這個老闆管的所以一定要挺到他老闆找到人現在是不是如釋重負了 回去又刮過你的民脂民膏沒事的突然間他現在做副局長200多萬回到金管局我擔保有500萬不明白的你明白我經常不明白那個架構是什麼金管局其實可以取消他還有一件事說到金管局是說許氏人的金管局就是監管銀行的對嗎 是中央銀行的其中一個職務就是處理我們的外匯儲備還有一件最重要的責任就是監管銀行好了現在陳德林的契爺許氏仁喂現在搞到要破產很多人就在Facebook說這些人不值同情我們沒有人同情現在我們認為是 我們的監製就放了一條題上去是猛警淒涼不是淒涼的任何人都淒涼的你明白嗎淒涼是沒有意思的並不表示是唏噓可以這樣說是唏噓其實你問我我是唏噓我和他都曾經是好朋友是唏噓的想起一個人終身做公職做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突然間,現在第一就分分鐘坐牢,現在還要破產 但破產,我就很不值的 所以我說陳德林有責任,不過契爺報仇 有什麼可能有一間銀行借幾千萬給許氏仁而沒有抵押的呢? 沒有抵押,沒可能的,你明白嗎? 這個問題就是陳德林要出面了 你為什麼東亞銀行,李國寶又是跟許氏仁老友 我當然知道,我們大家 曾經玩在一起的老闆你有什麼理由借錢給許氏仁而沒有按揭 第一,銀行受監管的 第二,這間銀行是上市公司 現在我們要追究為什麼當日李國寶借錢給許氏仁是完全沒有擔保的現在就令到銀行有損失這個出現問題 我是很同情許氏仁的,你根本就不應該借錢給他 你試試我和李王國同 思華去東亞銀行借600萬,也沒有那6000萬 他借給王國同借 我會問大班借,王國同有牌的 他都會借給我,也會借給思華 不過有一件事,什麼都不用談 除了PG之外 除了Personal Guarantee之外 一定要有沒有磚頭 你沒有抵押,是不會借錢給你的 你覺得許氏仁當然慘了一個人說整世人都喝慣食慣威怪突然間現在你要去破產對來說應該是一個非常大的懲罰還有分分鐘還要坐牢這個是值得我們意思說我覺得如果我們的監製寫上是淒涼是淒涼淒涼就是淒涼你可不可以說淒涼有些人覺得許氏仁可能有些人想覺得想說抵死兩個字但都是淒涼你抵死都是淒涼 中文是永遠這樣你抵死就是淒涼都不是同情你看你真是淒涼就抵死了跟著一句你到時有今天王國彤真的很淒涼你坐在大班旁邊你真的有這麼多風流這麼多錢多我自己真的不覺得淒涼這字眼可以用在一個破產人的身上因為大班你剛才提到我們就是法律界有牌的人 你真的去借私人貸款來說,一般來說,上限是100萬 不會去到600萬這個位置,6000萬,現在的欠債超過7000萬 但如果向東亞借的話,沒有抵押式的借款 我相信都是一千多百萬之間，但是大班你帶出一個很好的問題，就是一般來說在一個沒有擔保、沒有磚頭、房地產、抵押的情況之下，你私人貸款是要看看你本人的還錢的能力 然後去放款，雖然銀行會喜歡私人貸款，因為私人貸款原則上收的利錢一定是高過你找物業去抵押的。物業的抵押現在為何樓市這麼暢旺呢？就因為我們的按揭的利率事實上真的很低，非常之低。但是私人貸款在銀行的角度來說，我相信你都是去10厘或者接近 10厘，當然從銀行的角度利錢是很大，但另一方面來說風險也很大，因為你一定要看還款人的能力。在很多我們的案件，其實審的時候官和控方都有問那些放債的，我們說財務公司或者銀行比較少，但財務公司 他一定會問你們放債的基礎是什麼，原則上財務公司，即是我們所說的credit放債人，他們一般來說就是你本身的供款能力最高最高都是，譬如說你收入是10元的話，你最多可以供就是我們所說的6成或者7成，三分二是最高最高。 當你說到你有沒有看過他的第一樣，你私人貸款第一樣，任何銀行和財務公司一定是看看你的我們叫做還原報告。所謂的還原報告，就是你在外面是欠了多少錢，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一個可以共用的一個資料， 這個私人資料，他會看到你外面欠多少錢，然後你再要證明你的收入是多少。譬如說你是3萬元的，你已經有供緊16元，可以再借多少每個月再供多少，原則上只是幾千元。我自己很質疑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是一個上市公司的銀行，你有沒有看過許先生的還原報告？ 你有没有看下他欠外债多少，然后你才决定借一个没有抵押的私人贷款给他。还有他本身来说，他如果是一个退休的人士，他的收入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你绝对是可以知道他每个月的收入多少钱的。在这方面，你根据什么条款你放钱出去，你怎样向银行的小股东交代？ 你这样的放款来说，你是违反了银行的私人贷款的一个指引，或者是金管局有给的这些指引。在官那里，我们经常都是问那些财务公司，你这样放钱出去，你预期他有得还吗？是，我试过一个案件，就是我计过了数，他每个月还剩3000元，那你即是说 你根據你的計算，剩了3000元來說，還可以是供7成， 即是他還可以剩下的3000元， 還可以每個月供2100元給你， 哇，他剩下900元的話， 吃什麼啊？ 吃毛啊，這次真是。 如果剩下900元， 你又是這樣計算來說， 他又可以再供那900元， 再供三分二來說， 又可以供多600元， 剩下300元， 那條數永遠不是這樣計算的嘛。 我們曾經當庭斥責過那些放款人，說你根本就是一種濫顧所有小股東的利益，你根本是濫顧了自己搜集的關係，你根本是失職。很多這個情況之下，我覺得是這件事是許先生破產咎由自取，這個世界上破產。 都是淒涼的，即是我們說的中文，我知道，我怎麼不提醒你？你不知道啊，大伯，我當然知道，大哥，我怎麼不知道？借了這麼多錢，幾個人啊？問題就是說，我們說淒涼那兩個字怎麼用？當然是有少少唏噓的，有些同情的，但問題是可以說

引誘去猜。但如果這宗案在加拿大，你知道加拿大就是比較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大家都知道加拿大是一個最文明的社會主義。你知不知道如果有這樣的 case， 不是說這些貪污這麼大的 case， 你譬如有些人欠 credit card 欠到整身都是，然後 credit card 公司告到法庭，你知道法庭會怎麼說？ 那些法官怎麼說？ 抵你死，你的銀行，你明知是個學生來的，你為何給他卡？你教壞他先洗未來錢，現在你追他拿錢，沒有，拜拜，你以後麻煩你不要再給卡這些人，加拿大是這樣判的。所以加拿大的 credit card 很難拿的，後來就初期就派的，即好像香港那樣，你總之就去大學 有個學位什麼 現在就沒有的。現在你明明拿了 credit card 呢，他都要審查你的。 在澳洲也是大班，譬如呢如果我是很好賭的，我經常都賭輸錢然後找我周身債的話，如果個賭場明知道而又讓他進去的話，要罰個賭場的，因為個賭場都有責任不要讓一些試賭的人是、即進入去的。所以呢其實有些人真的咎由自取。 我經常覺得呢社會上有說、如果你試賭的話呢、你會是病態或者怎樣、不是啊，各位記住，借錢會借上癮的。當你是借錢的時候，你如果你是還了一部分錢，他會打電話問給你的、等不等錢用、你可以再拿30,000、我們可以供的。所以呢你永遠是，我見過很多公務員，我也是在法庭見很多，就是你是這輩子都還完的，所謂的循環貸款這些，你借上癮的，他生氣來借的，即好像大班說這些不負責任的放款，你是陷人於深淵。 我不會同情一個破產人士，哇，我押住幾千萬，我不知道幾個人，即現在老婆就老婆，有什麼所謂，因為我拍一下身，爭錢是大曬的這個世界。所以在這事上我是很追究，是銀行很追究，你是根據什麼資料，什麼還原報告書，你借的時候你應該知道他自己的收入是多少錢，他可以還是多少錢，你也都應該知道他放款，他欠債多少錢。 你看到這件事其實是變相貪污來的， 絕對是。 其實應該告東亞，告還有廖創興，他又欠廖創興成千萬的。喂，你冇理由金管局竟然唔去追究，点解许仕仁可以毫无抵押居民？佢抵押咧就黑胶唱片，同埋红酒，你就可以借7,000-7,000万。你而家睇到啦，佢系还唔到嘅，即系资不抵债。咁你而家你就 冇可能还到噶，佢嘅收入冇可能还到嘅。 你冇可能借俾佢，你知唔知八千万？ 我唔知點樣借到 8,000万，一厘利息都80万。 係啊， 佢個退休金咧就係80万。 係啊， 80,000蚊個月。 你計到個供款能力㗎？ 你邊有得供一俾利息啫？ 點可以即係冇可能？即係呢啲會係我哋係呈現一個事實俾大家聽眾去睇，永遠係你聽住嘅聽眾，你自己去判斷個事情。我唔會去判斷一個人，但係我會判斷個事情咧。个对与错，呢啲公道自在人心。 D100 讲真话， 行公义，好 怜悯。 我哋有自己有， 你哋有自己有台。 D100 自己有台。 喜剧之王。90度不是很暖啊，90度是很辣的，你明白吗？知不知道什么叫辣啊？ Near to boil 啊，OK， 差不多到煮熟 或者這一條洞差不多洞的感覺。 我在適當時候會公佈的，好嗎？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的，因為我們一向的態度都是開誠布公、配合調查和承擔責任，所以今次去承受這個罰款，我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香港市民大部分是希望盡快普選的，如果將來你研究出來有另外一套 而大家都覺得那些不是公平公正的，是歪曲民意，那是會引起很大的反響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鄭兼漢、施華、黃國雄。 我自己就很贊成你說許氏仁那件事很唏噓，可能因為你熟悉他，我不認識他，我只是從報章上知道他的資料，我自己就覺得我是好像黃國彤這樣說，是一點都不同情，為什麼呢？其實他是一個沒有錢還欺虧，我告訴你，不是，我自己覺得他這麼高薪厚職，特區政府並沒有虧待，當然他對香港社會是很有貢獻，他是大紫荊勳章的領受人，而且他曾經是官拜行政會議的非官守議員。 人家叫做肥龍，但其實他是供應的僱王，就是聰明到絕頂。以我們以往的特區政府這麼多精英，他是精英之中的精英，也是強積金之父，人都知道他又飲慣又嘆慣，總之是樣樣東西對他來說，他是世界上一個相當之幸運的人。如果他喜歡錢，他應該一早從商，他就可以很有錢，但他又不是，可能他都是喜歡 公務員有很大的穩定性，也有很高的職位，在社會上有很高的地位，跟一般的商人不同。我自己就覺得他已經是享盡世間的，不可以說榮華富貴，但是福祿他都是有。香港的公務員我自己認識很多，在世界上我相信現在已經沒有了。這一批最後的貴族，他們享受的福利或者所有 這麼高級的公務員享受的日子就是人世之間真的很難有，但他還要是臨尾在退休之後貪污，我們肯定他是因為如果不是貪污就不可能有人用非抵押貸款抵押去超過7000萬，以他一個普通的公務員怎可以又養馬又飲紅酒又去飛去外國看歌劇，其實我覺得他樣子都想要，權又要，錢又要，到最後呢 你說得對的，他都是淒涼的，不過我相信其實很多人就覺得他在香港獲得的東西很多，但是他是辜負了我們香港人一些對的期望，所以我的所謂不同情，因為我亦都不認識他，我只是覺得我特別是不喜歡一些有權有位的人，還要再利用自己的職位去貪污，我反而覺得如果是一些很弱勢的社群，他做一些壞事，甚至我自己都覺得有時真的沒辦法，唯有同情他，譬如一些很窮的人去偷東西，我真的有時會很大的同情，但對於許氏仁我沒辦法，我只能夠說我不會同情，還有我覺得我真的很恐懼。 香港就是因為跟中國接軌了之後，這些這樣的貪腐的東西滲入我們的政府，又或者是我們的公務員體系。絕對是的，我想是指出很多東西，我經常覺得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事情是現在慢慢大家看到，是一路在社會上浮現出來，是不是去到 真的去到貪污這個地步，這個純粹我們是有調查方面去做，只是我覺得一定是公眾需要知道一個解釋，因為這個跟我們一般的所謂的私人貸款的準則，就是看了你欠多少錢，然後看你可以供多少錢，可以還多少錢，你現在的收入和你還款能力是不是相稱，這些全部是很客觀的條件來的。 刑事庭和各方面是很注重的事解釋我真的希望會有個解釋出來否則只是令到我們銀行我們監管局很多東西是蒙想套污點其實我同意許仕仁我們不需要同情他我也是這樣說一個很聰明的人享盡榮華富貴晚景是淒涼 退休金就給了你長俸就給了你了繼續領但長俸不是但他現在未曾涉及貪污現在是被控的已經不要小心說話但我整件事我覺得一件事就是你銀行是負了最大責任你在沒有抵押情況之下引誘一個退休公務員去借8000萬這個是最負最大責任的明天有人突然說你簽我名我借8000萬給你我都可能借 你明白嗎為什麼不借為什麼不借這麼開心第一沒有那麼大隻甲可能你付出你的零用那你就看到東亞銀行作為一間上市公司不負責任而且你現在這個主職李國寶兼行政總裁現在不是Fit & Proper你沒有資格做一間銀行的董事長 你明白嗎因為我規矩辦事我認為他無資格做第二件事他不是Fit & Papa他不可以做第二件事他是私相授受那是他好朋友我可以做證人你怎麼可以這樣沒有抵押情況下借8000萬給你金管局一定要追究金管局要追究ICAC要追究你憑什麼借錢給這個人 第二他現在其實是欠卡數等等幾十萬都還不到這筆貸款肯定是極有問題這個我想我們澄清一點我想D100不是指責別人貪污只是將事實釐清了出來我相信大家公眾自在我追究銀行我追究金管局金管局你這個陳德林你和許仕仁他是你契爺大家都知道了 亦都是你的恩人就是他就是因為認識許仕仁所以扶搖直上但是李國寶都是陳德林的好朋友我又可以做直人你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你有什麼可能不去追究東亞銀行追究李國寶還有一個就是廖烈智又是跟許仕仁玩在一堆的你差廖創興都過千萬 老實說這些豬朋狗友你這樣借錢給人有懶的時候我不是說同情你李國寶是這麼gentleman的話你幫人還就好第一就是銀行不會有損失對嗎第二件事你老友嘛你也不叫大難臨頭各自飛大班你都認識李國寶的了自從DBC事件之後 我這個人就不是不予置評了不予置評了很多東西批評不予置評了這些不是一個我想這些公道自在人心我不介意說他這些人就你明不明裡外不一致你看好像一個gentleman你說今天一個 一個observation 不可以偏概全我們純粹交代事實然後我們沒有任何指控指事實出來然後我永遠相信不是啊我有指控的你說回今天這個許仕仁事件許仕仁你說這個政府帳目委員會今次就譴責湯顯明但湯顯明發假誓你作為 立法會的政府帳目委員會是有個責任將這件事交給執法機構要執法機構關注當年我的經驗是怎樣呢我當年主責旅發局大花筒那宗聆訊我是主責委員我堅持在報告裡說要轉介我說要報案 後來終於大家你知道那群建制派又說我們沒有責任我們只是做行公兩職你看有人犯法你繼續出聲所以在報告裡面有提到這件事是有人涉及 可能涉及刑事的欺詐罪名 起碼你等執法機構去執法去查嘛， 你今次不放下去， 有人在你的見證會發假誓， 原來發完假誓沒事的， 你不會跟進的，那發生了生菜來的。我覺得是任何當你作供的時候，在法庭或者是一個聽證會或者是一個我們的財表錄，是一個我們的審裁處或者各方面，是當你發誓之下你作供的話，是應該是將事實是講出來的。 但是如果他所陳述的事實是不盡不實的話，我們是會當庭指出你不是法庭或者是我們的聽證會、我們的聆訊中心上面一個可靠的一個證人，所以我是絕對對你所講的證據那個證據的力那個weight of evidence 很大懷疑的，如果他發誓之下他不是給一個假的事實，他只是很多事情他不說的，很多事情是說三成，然後七成說沒有說到，是令人誤導審裁處或者我們的法庭來說，這個未必是去到刑事方面的所謂的作假證供。我們一定要去，你是假證供， 作一個事實出來， 是misleading， 是刻意將我們的法庭聽聆訊的機構是帶去另一個方向，而所作的陳述來講是由頭到尾是假的。我想現在很多時候會是很多人在口供之下，你發了誓你要給口供，他就是講一句就不講一句，這些我們叫做 在法律上是一個mixed statement，是一個混合性的口供，在這些混合性的口供之下，大家一定會是一個推論，就是你絕對不可靠，你沒有盡你自己應盡的責任，是協助聽證會或者是我們立法局的聆訊會或者我們的審裁處法院，是找出一個事實的真相。法律上要求證人是做什麼事呢？ 就是協助法庭找出真相，但是如果你發誓之下你是講一句不講一句的話，可信性是絕對很差，這個亦都是很多時候官就會說你不是一個可靠的證人，當是講出這句話的時候，反而我覺得很傷感，就是人格掃地了。但是有一件事我想問你，你在法庭，如果法庭知道你發假誓，如果 假設性問題，你法庭不會說我作為法官今天我責任就審呢單案，至於其他人作假誓那些我就不關我事了，你不會這樣說。但現在這個帳委會就是這樣說，如果有事實就應該像大班你說，就我會交下去重案組。他不交嘛，他今天連寫下報告都不准寫，那些人是這樣的。問題的癥結所在，他是不是誣衊事實， 還是他是隱瞞了事實，如果他是誣衊事實來說，這個一定是刑偵的一個條件。因為我們所說的，如果你發假誓做一個誣衊的事實來說，這個一般的判刑最輕最輕都拍一定6個月了，不能走的，這些不會是罰款，這些不是緩刑，這些不會社會服務令，這些是錯眼的。就是問題癥結所在，他是隱瞞的事實還是誣衊的事實。 所以我覺得是，帳目委員會一定要在這方面很清晰地講，就是不清晰。還有一件事，帳目委員會的報告現在在哪裡？有沒有譴責到那個什麼非文？沒有，沒有點名批評廉署的相關人士主張沒有非文？不是報告裡面，不是今天報紙報道，今天報紙報道的就是路透社消息來的。 現在正式今天下午在立法會就交了報告了。我們這裡沒有報告，但這份報道就是委員會成員謝偉俊回應說，帳委會報告一向以評論事實為主，指名道姓的批評非常罕見，所以是未有點樣批評廉署社會關係主任穆非文的。暗春，當日我在這個旅發局那裡我們點名的。 很簡單的你知不知道穆斐文是什麼人你知不知道你講講故事真的聽一下劉光華老婆民建聯那些保皇黨西環契仔當然在帳委會裡面保住他大哥你不知道關門開會很辛苦對著這班人我做了四年這個帳委會他們什麼都說不行就是美保住政府保住建制 很簡單的穆斐文很簡單看到的這個就是劉光華的老婆劉光華何許人也現在是副局長以前是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如果當日如果今天還坐在立法會裡面又在這個委員會我會第一件事說你不民建聯全部收聲收聲就說完了你不能表達意見我作為鄭經翰我是委員我現在就說要譴責這個穆斐文但你們不准說話 民建聯不准說話但現在不是了肯定作出一個我們的裁決或者各方面我覺得如果你從頭到尾你在報告上譴責、震驚、強烈不滿、不可接受在這字眼之下跟著來講的推論是什麼呢你都會不會去呢 秘書處準備了一本天書一個file有寫字幾十個字即是予以譴責遺憾不可接受幾十個這些東西大班我聽到你這樣說法我就想起在死因調查庭意外死亡不幸還是未知事故 這些全部是應該官方應該做的最大問題是沒有追究責任就算被你罵到死就算被你罵到死有多次用譴責、震驚、強烈不滿和不可接受這些極少用於報告的字眼是表示極度不滿但是最後 用過了我們在這個旅法局用過了不明白我不明白什麼意思叫極度不滿他說對廉署沒事過但是那個人有沒有受到任何追究責任有沒有問責才是重要的這些如果是牽涉到很多是我們真是一個執法機構我們的信賴的一個香港的法律的守住的一個調查的先鋒的話我自己覺得是 他如果覺得是自己有這些被人這樣譴責的情況之下我會找個第二個部門查一查我自己這個是一個稱譽來的我經常覺得雖然如果大家走去北角的廉政公署總署那裡你不會見到任何的牌匾但是當廉政ICAC你設立的時候香港人已經送了個牌匾給你 就是公正嚴明在香港人心目中那個牌匾沒有掛在北角廉署的大廈那裡在入門口那裡你不會見到 但是這個牌匾你ICAC成立的時候 我們是已經送了出來的那個牌匾雖然沒有形式上掛在總署但是掛在每個香港人的心目之中如果現在是這樣的情況人家用這樣的字眼的時候 你是將我們香港人送了你幾十年的牌匾你打爛了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不是覺得是應該找別人看看我自己是怎樣呢這個包青天這個字眼不用寫出來的我送了給你了成立廉政公署的時候是不是廉政先鋒多少由細看到大的劇集哇阿Sir 現在這些情況之下你是將心目中的牌匾打碎了這個是很傷感的事而且很明顯知法而犯法的他就是要反貪防貪而他自己就去貪這個是一個真的非常大的諷刺而且好像你剛才這樣說幾十年建立的稱譽我想就算不是叫委諸一旦現在都是崩了一大塊那個招牌那個牌匾模型的牌匾是我們心目中的不需要掛出來的很多東西是不是 什麼叫明鏡高原,用什麼掛 大家知道,我已經送了給你 你成立的時候 我看電視劇的時候 我心目中鬆了東西給你問題這個也是反射我們香港人是很無助的我們能夠做到些什麼呢我們的立法會議員或者有些什麼委員會是做了一些所謂調查報告出來但又不是可以追究責任的甚至不是可以去再是很公正嚴明地調查的話我們市民可以做到些什麼呢這個是在我們當然在刑事的角度我們會想一件事就是他有沒有私人落袋呢或者各方面同樣的大家記憶中就不是很久之前就是有個警司他因為在自己環頭裡面去吃飯然後找數就找三成現在上訴也是但是現在法官判會重審這個是但是當初的時候裁判司是作出一個無疑裁判司是一個很嚴格的裁判師大家知道但是他是作出了一些在判詞上作出一些已經是說了一些事出來另外一方面來說從法律的角度來說上訴與否是另外一個環節當然我們上訴來說你可以上訴是刑期或者上訴是判決是對與錯這些純粹是一個客觀 法律上的角度現在上訴的判決因為坐兩個月監現在放出來挺上訴我們有很多時候就見微知著我們要講什麼我還有少少時間講完這個唐英年錢建唐英年錢建罰了錢現在還原但我想問一下你究竟梁振英陳茂波那些是怎麼搞的沒錯這麼多 這些一定要問一問我們的部門屋宇署他是怎樣去執法是怎樣去檢舉各方面這個唐英年串劍事件就是一個政治打壓整件事處理手法還有當日這個就是一個抹黑的campaign因為他跟梁振英鬥很簡單的而已突然間你跟梁他本來就是陰點了隔代傳人 洗定屁股做特首坐監才洗屁股做特首特首也要洗屁股很嚴重突然間突然被人撩起一些陳年舊事說圖文並茂有什麼可能有這些資料可以擠這麼久你明白我經常都說執藥那麼執就撿出來就用來抹黑他這個當然是很有 組織一個情報、情治機構組織拿些東西出來打壓你擺明就是一個 smear campaign 但你最糟糕抹黑人的自己又有寸劍他更壞一點他的寸劍更多更嚴重而且人家好像是一個大洞他就很多一塊一塊的寸劍唐英年那個就很大的洞但是梁振英就是特首你有寸劍也不出奇香港有80萬人有寸劍但問題就是你去攻擊人家寸劍 還有一件事你有了寸劍之後你自己又不承認現在問題就是這傢伙罰了11萬了那什麼時候罰呢梁振英我自己覺得雖然唐英年說人家判得很重其實我想香港市民一定覺得這麼輕的11萬真的不算重我不知道他可能有個界線 是否重義否大家要看那個十一萬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因為那個裁判官是有講到他怎樣判的理由反而我就覺得錢建這裡根本就是我們香港的魔咒其實唐英年就是因為這個錢建的大指控而導致他做不到我們今天的特首所以不是還有輝哥的邪少許去承認了又鞠躬錢建應該是最大的一個令他跌下來的一件事件所以我自己就覺得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他連郭書錢和唐英年都說判得重不過他都說應該是服從這個法律的判決都不服從就算了上訴罰多一點應該就是我覺得沒有說過那些廢話做什麼都給就給了就算了執到了坐上鏡頭腳都軟了怕坐牢有沒有事大家應該了解一下所謂的罰十一萬來講 <是 啊, S 2>

D100自己有慶爆一周年大會演 12月28日、29日 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門票在購票通和通理琴行售票處公開發售 網上購票可以登入citylive.com 電話購票可以早上10點到晚上8點 打23-1-5-3-3 有關節目查詢熱線可以辦公時間打 2297-1999 或者登入D100.net 查詢詳情 星期日晚9點開始星期日晚9點到12點 D100Keep on singing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有任何的人事变动政府都会在适当时间公布的目前来说我没什么讯息可以给大家我会在适当时候会公布的我是尊重法庭的决定的因为我们一向的态度都是开诚布公 配合調查和承擔責任所以這次承受這個罰款我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香港市民大部分是希望盡快普選如果將來研究出來有另外一套大家都覺得那些不是公平公正的是歪曲民意那是會引起很大的反響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 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施華王國彤施華在新聞之前我們是在說唐司長對裁判罰他11萬太重了在這方面來說鄭經翰先生也是指出其實那個罰款不是一個一筆數罰款是五萬元然後你另外僭建每日五百元然後計算了一百二十天然後總共就十一萬但我覺得在那條法例之下其實一般的罰款是幾萬元的如果你是五萬元 就不是一個重的而且在這件事上我相信你要聽聽裁判官他判的理由是什麼裁判官特別指出唐太被告他是安排專業人士負責工程即是說整件事那個洞二千呎的洞你是處心積慮 然後去請專業人士去看看整個地基是怎樣 然後去想想怎樣挖個洞 因為一個2000呎的洞不是那麼容易挖 而且你挖下去來說你有沒有影響自己的地基的安全這個是一個很值得深思是你是故意請專業人士去做這個僭建的工程 不是說我們大家搭個簷篷外面有一個露台或者各方面封了它找個工人來或者找個街邊那些幫我封了窗這個不是這個是一個找專業人士去設計可能是畫圖可能是各方面考慮然後怎樣去畫你的大洞這個是其中 在量刑上我們會考慮得很清楚而且那個僭建是在屋內的不是踏出外面的而且那個僭建不是大家可以目測到的不是你擔高頭突出一塊東西出來的是一個很隱藏式的這些全部是我們在量刑的時候考慮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為你剛才說了這麼多話我就覺得為什麼會判得這麼少五百元和五萬元是不是算是過重呢我亦都是將事情交代清楚然後大家由心裡出發很多事情是我相信最好的官永遠是聽眾永遠是市民因為作出事實上的判斷各方面來說我們就高等法院都是回到我們的陪審團陪審團就是我們的市民 以及承擔責任所以這次他承受這個罰款我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相比之下我相信大家在法庭上都聽到的就是過往十年那73個個案裡面最低是500元最高是15000元所以這次這個11萬相比之下是重的 哦原來是這樣不過他那些開誠佈公的話我想是當你被檢控之後你然後開誠佈公你不是說沒有人檢控的時候你開誠佈公而且以前的十年的判例我沒有去細查也沒有去研究清楚但是我相信 很多事實的釐定的澄清公道自在人心不過我自己也覺得這個可能要看判例等等問題反而是另一個仍然有僭建究竟有多大有多小可能根本搞不清因為都不可以進去查我們的特首根本他的僭建問題依然存在但又沒有人可以動得他這才是令我們市民很不舒服很憤氣我覺得你真的施華如果你是身居重衛的話很多時候是盡快協助我們的執法部門 去做一件事你這個真是幫忙了我們公道很重要的正常的好人的行為但我們的特首好像專要與民為敵與我們作對你越是要去問他一些事情他都不能夠有好的答案何況是他自己做的一些我認為不太見得光的事情或者甚至是違法的事情他從來沒有交代過而且全部都是用一些非常不好的語言來掩飾大過但好像你這樣說市民心目中根本就有 唐英年這件事件就叫做暫時是告一段落特區政府就沒有事的我又想問你黃國彤你有沒有看過泰坦尼克那套戲我不太記得中文名字是什麼鐵達尼號沉沒記那件事在船頭上那樣很浪漫其中有句說話叫做 You Jump 跳船今天這個消息是證實了我們今次跳船的就是梁鳳儀梁鳳儀其實她自己就在2008年的時候已經上任了不過梁振英上任一年零四個月之後是第二個辭職的問責局副局長第一個我相信你會記得就是麥齊光他是我們整個政府有史以來 最快辭職的他只是做了12天而第12天就是因為他自己在若干年前牽涉一個額房屋津貼的問題而鞠躬辭職之前一直陸續都有人辭職例如行政會議的非官守議員裏面亦都有林奮強和張振遠兩個人分別被指偷步買車和捲入 商交所的事件。刚才那两个也是行政局，另外有三名政治助理，我们叫政助的，就是辞职的，就包括一位叫何建宗的，他自己都有牵涉僭建过何建宗。其实何建宗在上任个几月呢，就已经被人拍到他在大坑道那里，你刚才说得啱，就是挤出来那些，即是正眼都望到，都几小型下的，他都没有特别去理他，都处理了，但没多久呢，就是因为他亦都是牵涉一些即是有这个土地利益的问题，所以就是辞职。还有另一个呢，也是惹起很多人的注视的，就是劳工及福利局的莫宜端辞职。他也挺替特区的眼眉的，因为他说辞职是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但没多久就发现他是找了第二份工作。此外还有政务司司长的助理，政治助理张秀丽，这些都是陆续跳船的人来。所以就他是有两个继任，有另外的一些继任人的。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今天就宣布，副局长辞了职之后，同日即是今天就是由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前总裁刘仪祥是接任的。 而且这个接任，我正说我们可以听我特首所说，特首好像说一个无缝的接任。 是啊，他说是无缝的接任。啊、就还有这个接任人很有趣，他已经是63岁了。他63岁才接任，他是我们整个问责团队里面年纪是最大的官员，比我们的财政司司长曾俊华62岁是更加是年长的。另一位接任的呢，就是悬空了一年的发展局的副局长的人选，今天卒之可以是有人担任，就是由任职工程师的马少祥担任，而马少祥呢，就被认为是全无公职经验的。两位新任的副局长出现了之后，梁振英先生就说没，我们很好，我们是无缝交接。而且我们知道梁振英是完全，刚才大班都讲过，面皮我想我们无人能及。回应今天很多人讲及这个两个局长的副局长的升任的问题，第一他说是无缝的衔接，第二是说现在的局长、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团队成员是几届特区政府里面最多最齐的。那我们呢听下梁振英是怎样讲的。 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因，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在这个职位上呢是完全做到无缝衔接的。说明什么呢？说明在社会上仍有很多有能力有志服务社会的人呢，他愿意在政府里面呢是为大家工作的。这么多届政府呢，以今届政府以几层级的政治任命官员来讲呢，人才是最多最齐的，说明什么呢？大家都很愿意加入我们新一届政府为社会做事。 王国同你怎么想？ 我觉得是这种是巧言令色鲜于人，被人家的感觉是巧言令色， 我觉得他不是很巧，很绝添，真是肉酸到，真是讲到肉酸，是肉酸到呕。 我们讲到梁凤仪，另外梁凤仪的正话大班有讲到他顶头上司陈家强很多位陈德龙，好像陈家强亦都是有在这件事情是 有 个回应的。 陈家强 是 Julia 在他的个人计划方面一早跟我有一个沟通和默契的，亦都在他决定了是正式请辞之后呢，我们就亦都是很积极地物色一个接任的安排，人选今天宣布，我相信这个Julia、James 全部都是好好的人才，我都非常之好高兴呢，会在他两位在不段时间在个局工作，你都看Julia 的工作我哋局嘅工作咧都係好繁忙嘅，咁咧就我解釋咗點解即係今次有個新嘅一個安排啦。咁我認為咧，即係我都係當然啦 ，Julia 嘅個人嘅選擇咧，我係 我一直都有默契，也都是知識。 梁振英政府上任超過一年多，現在已經有七個人跳船，已經創了問責制推行以來管治的團隊成員走得最快和最多的紀錄，也破了很多紀錄。還有我也想說說陳家強，陳家強以往在前一任的時候被稱為傻強， 即是不太厲害，但是人家那個說現在覺得陳家強是聰明了很多，因為他的對手或者他的團隊的問題，所以我想陳家強應該都挺高興的。我們就講到這裡，對於梁鳳儀的這件辭職的事件，如果我們的聽眾有興趣可以跟我們一起談談，我們的電話是 我們所說的副局長或者我們的政治助理各方面來說是請辭的話，其實我們中國人有句名言，我相信在這些局面之中大家可以想的，就我們一向是說忠臣不事易主，烈女不嫁易夫，即是在這些情況之下，這麼多人是請辭， 然後每個請辭都是私人原因的，不用說了，多數就犯錯。如果犯錯，前面你提的三位麥先生，這是另外一個層面。但是我覺得你如果作為一個老闆或者作為一個團隊的頭，你見到下面的人紛紛是請辭的時候，你是應該回心轉意想一想， 為什麼呢？為什麼這麼失敗呢？我自己一起打出來的夥計二十多年是沒有動的，這個是一個團隊的精神在這裡。當你的團隊的成員說我又閃你又閃的時候，我想頭的話是應該真的想一想， 我們不是應該像很多廣告一樣，然後大家一起攜手拉開鐵閘的大門，然後共建明天的嗎？ 我很深印象的，你所有的廣告黃國同，你剛才說的是一些很正常的人，也是好人，也是有承擔的人的一些正常行為，但是我們的特首請辭那些人本身來說是有承擔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領導的話或者我是領袖的話，我會檢討，但是你剛才說的那些全部都是一些有作為的人士的所為，但是現在我們的特首去做些什麼，甚至他講些什麼，而當有人跳船的時候，當才的回應大家都聽到了， 是我們覺得考言令色，鮮於人，這個有妥當安排的，這個是無縫的接合，無縫銜接，好像很開心，無縫的銜接，所有這些都是考言令色，是不是？ 所以我們的無奈是這樣，你好像又有另一個話題可以告訴我們，我們一直都在說一些 比較都是比較大的今天的晚間的新聞，我自己是很關注就是昨天在樹仁那裡，我們的郭鐵川先生，郭鐵川先生是我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他昨天是公開地放一番說話出來，那番說話是很多訊息帶了出來的， 亦都是跟我們預期李飛下來一錘定音是不謀而合，郭先生所說的就是公民提名或者政黨提名不可取，然後佔中不治，害人害己。我在新聞上，如果我沒有記憶錯，他就說 這些所謂公民和政黨提名沒有法律依據，我們基本法上一早已經有個精神是說得很清楚，愛國愛港的，這些基本法沒有寫，但是精神來的。然後又說 所有佔中人士想靠行動令中央讓步心存僥幸所有這些言論我聽到下去你如果你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你可以表達意見但你表達就可以了意識形態就是告訴我們香港人聽 你就吹水,任你吹,你吹到上火星都可以,但是落實嗎?沒可能的,信息就是 如果這樣演繹下去,我拿著《基本法》是160條,文字在那裡,你手頭上另外有個《基本法》是無字天書,你喜歡怎樣說就怎樣說,你喜歡說這個是精神,就是一個精神,這些根本是不是法治精神?他還說什麼佔中心存僥幸,說得很坦白,你想拼網嗎?你想拼我? 你逼不到我的所有這一切的說話來說我們香港人所說的東西是吹水不抹嘴你不要想著實現你是想拼懵然後再說《基本法》裡面的精神你的體驗這全部是很得人驚得人驚到暈他的意識說得出來你又你說 你不會有希望落實的隨著李飛來香港的教導接著郭鐵川昨天在樹人的講座以及陳佐義的全國港澳委員會這個種種都是對我們的2017年的普選是作出指引的不如這樣吧王國彤我們聽聽郭鐵川怎麼說我們實在是於法無據就是沒有法律依據而且他們能做到 像提名委员会那样具有广泛代表性和体现均衡参与的原则吗? 如果你现在要确保某个派别的人士一定入闸, 那么提名委员会的机构提名权还存在吗? 这会不会造成竞赛结果上的不公呢? 基本法属于从立法技术上来讲呢, 它属于大陆法系的这样一个产物我们非常注重立法的原意法律的精神我们觉得爱国爱港这四个字在基本法里面没有但是呢在基本法条文规定当中的字里行间基本法的精神方面已经表现出来占领中环呢 有发起者是不是有一种想法就觉得通过占领中环呢使得是吧让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心存侥幸这也不至 很明顯確鐵村的明確規定我們不用心存僥幸你想都不想然後你不要拼懵你說的公民提名政黨提名你就吹吧然後法律演繹就是字裏行間我可以退效出來當你說法律字眼的演繹我們普通法對不起郭先生 我們都有想立法原意的但所有的立法原意一定由字裏行間去演繹出來基本法我看不到出來如果你回到說愛國愛港是一國兩制之下衍生而成的話我會聽一聽如果你說這是基本法的精神來講 對不起,我們法律人看不明白,你所有的見解就是說,你想怎樣讀,就根據你的想法去讀,法律的演繹,你是你自己的讀法的,可以全部不用看的 這是很可怕的，當你郭先生說我們吹水，當你郭先生說我們博懵的時候，我想看看，郭先生你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宣傳文體部，你的職責不是吹水，你是宣傳，宣傳就是吹水，在這些情況之下，我自己覺得是不要在我們12月進行諮詢之前 落這麼多框框架架，還有他要強加於你要你承認並且要遵行，這是令我們無法接受的。我自己覺得這就是完全是非是非常混淆的時代，我們越聽梁振英說話，我們越覺得頭都好像沒有是非觀，黑白都是非常混淆的。著名的一支的 老報人李怡先生今天在《蘋果日報》有說大是大非年代的大是大非事件，我們一起聽聽今天這篇由李怡執筆的《蘋果日報》評論標題就是大是大非年代的大是大非事件。李怡說體現梁振英種種劣行，陳茂波種種無恥，民望破紀錄地超低， 仍然可以大無私讓地坐享權力，擺出香港市民其奈我何這張囂張嘴臉，香港人是怎樣呢？爭取體制改變，實現真普選，但就荊棘滿途，目前能夠稍稍制約政府胡作非為的，就只有被稱為第四權的媒體。正如前美國大法官 Hugo Black 所說， 新聞自由的最重要功能就是防止政府任何部門去欺騙人民。 現在幾乎每日都出現政府欺騙市民的情況，媒體就成為能夠監督專權政府濫權的唯一工具。但不容否認，香港媒體當中很大部分已經被河蟹了，剩下來真正能夠發揮第四權作用的媒體不多。李怡說葉一堅前日刊出的批評總編輯張劍雄的文章《怕他條毛咩》，就是醍醐灌頂之作， 畢竟蘋果編輯執總都要檢討。李怡說連他自己在上個星期六提到這件事的時候都是不夠火力，說明也是自己不夠重視。的確，好像葉一堅所說，以前很多報人都是由TVB認識到什麼是新聞價值，什麼是新聞自由的。這樣具有傳統影響力的大媒體，今日不僅向荒謬的政府發牌政策膜拜， 而且不顧自己堅持幾十年的表達自由的傳統，向另一個媒體發封殺令，這個難道不是對新聞自由的最大威脅事件嗎？這個不是意味著我們連最後的監督政府的工具都面臨被毀嗎？李怡說事情似乎越來越清楚了，無線的作為已經跟港共政權和愛字堆是同一鼻子出氣，我們或者沒有辦法阻擋一個人一個機構的墮落， 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夠眼白白地看著社會沉淪，守護著仍然有監督政府功能的新聞自由，不單止是媒體人的事，也是愛自由的市民，也人人有責。聽過李怡的文章之後，我們又看了吳志森今日在《蘋果》的一篇文章，就是土豪無線是這樣煉成的。首先解釋什麼叫土豪， 土豪就已經成為中國的潮語，但現在的土豪不一定是打家劫舍、奸淫、老弱、無惡不作的，土豪也可以形容劣身與惡霸。中國土豪遍地開花，而香港土豪也開始橫行無忌了。網民發起的萬千色機賀台慶運動，只是令平均的台慶收的收視率下跌了5點， 仍然有超過180萬觀眾收看，民間出盡九牛二虎之力都只是傷及無線幾條毫毛，可見無線根基是非常雄厚，霸主地位無法動搖。但無線的慣性收視之所以形成，是因為長期以來對手太過不濟，令到觀眾別無選擇，只能夠看無線。無線就被40多年來一台獨大寵壞了， 形成那種唯我獨尊、不可一世的土豪性格，為公司壯烈犧牲作為個人使命的那一位藝員，更加就將土豪這個角色演得活靈活現、入木三分， 当46周年台庆show收视比去年大跌 14%， 无线电视的管理层不但没有进行自我反省，反而老羞成怒，诿过于人，将一传媒集团视为发泄对象，严禁一传媒旗下所有媒体采访，不但禁足电视城，连公开场合都全面封杀， 将有钱大晒这个霸气十足、蛮不讲理的土豪形象，再一次献世于人前。一家使用大气电波公共资源的持牌广播机构兼上市公司，不是一般的私人企业，可以为所欲为，不受公众监管。若不满某传媒的报道手法、内容或取向， 在现今的文明社会，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找出失实的报道，控制诽谤。 反而现在TVB就用最卑劣的手法去对付被视为不友好的传媒， 对于公司的商誉和形象将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经此一役，土豪和TVB已经是两位一体， 密不可分。D100，D100，讲真话，行公义，浩年文。 我们有自己有，你们有自己有台。 D100，D100，自己有台。 对冲人生路，我们请来台湾独立出版人刘济，跟我们讲下台湾的出版业。台湾还没有起来，就没有很多人在看电子书，杂志是比较好一点，一年大概3到4本。另外，在对冲人生路节目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小环节讲下话音系统的发展，嘉宾是全球资讯有限公司的Anthony。 D100自己有台，星期六朝早8点到10点。好歌听出耳油，话题激发心灵。对冲人生路。 有任何的人事变动，政府都会在适当时间公布的。目前来讲，我没有什么讯息可以给大家。我在适当时候会公布的，好吗？ 我是尊重法庭的决定的，因为我们一向的态度都是开诚布公、配合调查和承担责任，所以今次去承受这个罚款，我们是尊重法庭的决定。 香港市民大部分希望是盡快普選，如果將來你研究出來有另外一套，而大家都覺得那些不是公平公正的，是歪曲民意，那是會引起很大的反響的。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 主持施華王國彤，施華，我們又回來直播了。王國彤，我想回應一下李怡先生那篇文章，其實他非常清晰地說出不是兩個媒體的決鬥，這個《蘋果日報》和無線電視，而是大是大非的問題，一傳媒的刊物機構。 李怡先生也提醒我們，其實在今時今日傳媒的作用突顯重要，所以這兩個傳媒的問題，他說無線的作為已經跟港共政權和愛字堆沆瀣一氣，我們或者無法阻擋一個人一個機構的墮落，但我們絕不能夠眼白白地看著社會沉淪。 我們應該是守護新聞自由，我相信我們來這裡D100做也是有這個信念的，所以真的要講出大是大非。好像李怡的文章點出現在是大是大非年代，還有阿森的文章點出土豪那種嘴臉。我自己再，還有我們剛才也聽過我們的中聯辦 宣传文体部部长郭铁川先生的言论，我觉得香港人真的面对一个大是大非年代，我们香港人很多的想法在郭先生指出来变成是痴人说梦，是变成你自己吹，但是在大是大非年代，我们香港人怎样可以将这个吹变成一个现实？ 我们香港人不要因为他这些打手出来说的话就却步。中国人有一句很好的说话，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英文跟着下去我自己想， Because that is the right thing we have to do. 这个是一个对的事，我们去做。我看了很多我们的中国的政权所说的任何事，我从来都不觉得他们会说什么叫做对，什么叫错，或者在他们的字眼之中根本就是没有对与错，只是说我是要怎样走这条路，我就去怎样闪识一个法律的文件，我就会怎样说这个就是立法的精神。 我就去怎样闪识一个法律的文件，我就会怎样说这个就是立法的精神，这些全部是自己说给自己听，你如果你是说基本法到你看到这些意思，我就是阻眼看到了东西，我套气，所以这些就是觉得是很令人气愤的一种言论。郭铁川就是中联办的直接走出台前指指点点香港要怎样做，但我们主管政制的谭志源局长就说中联办建议员不是干预，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中联办的主任和同事都有来到立法会和议员是共进，也不愿意想作出交流的，我相信既然立法会都是认为是可以和中联办的官员有一个正常的交流的意见的场合，我相信这些都是立法会是接受到中联办是一个特区的情况的底下是作出一个正常的意见的交流，这些是不属于干预。是啊，施华，你分得出 什么叫交流和什么叫干预，是不是？在香港这么久，觉得好像是非黑白已经很模糊了，字眼中文我都不懂，我发觉我不懂说话，也听不到别人说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所有东西都模糊了。我觉得是你干预一定是由交流开始的，我和你都没有交流， 我怎样可以要求你干预一些事？但这里有两件事，你中联办的官员去大家共进午宴，这个是一个社交活动，大家是一种社会的应酬，一种大家谈风说月，你知道谁是，你知道我，郭先生，我见到你，不是电视见你，什么什么，大家是一种 社会的一种交流，干预是当一件事情是争议性发生的时候，你然后询问我，你召见我，我们是有立法局议员说给他的前线人员去召见，然后去告诉他件事怎样，不过不是威逼的，这些事情，接着就去了旅游。 这些所有的事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当一件争议的事件是要作出一个决策的时候，这么敏感的时候，你跟人家去交流，有什么好交流？这些不是给一个指示，不是给一个指引你去做一件事吗？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不是干预？ 不要骗我啦，交流和干预我还分得出，我想香港人是一定分得出的，是将一件事情蒙骗过关的话，这个才是最差的一个事。我们D100坚持的就是讲真话，讲真话永远是最对的说话。当你是 以一个大话去吸第二个大话的时候，你所讲的大话会越来越大，你所要补的窿会越来越大。我希望真的我们的官员会臨崖勒马，好好地为我们自己香港的市民的福祉和在政制方面 是真的去做出一個公平、公正、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諮詢，以及可以做出一個大家可以接受的一個決策出來。我不同意有些人說，只要我們泛民入到局就可以了。我們是在講一個制度，當你講一個制度的時候， 這個制度不是好像裁縫那樣去tailor-made、度身訂造一個制度給某些人進去。如果你是這樣的訊息來講，你是挖個頭出來被人說的，被郭先生說的，郭鐵川先生。制度是制度，在制度之下我們要求是公平公正，是符合國際標準，誰人入局 这个是由制度去决定。如果我们说要泛民的人入局，你即是说制度好像裁缝那样度身订造，你一定被人争议性。这个跟我们的中央说现在制度之下是一定要爱国爱港的人入去有什么分别？不要说一些令大家 是对你有寄望的人一个很伤感的说话。泛民是不是可以进去做候选人，由个制度去决定？如果你说个制度是要令到泛民的人进去的话，跟现在我们的西环所讲的那个制度是要爱国爱港的人进去有什么分别？在这方面来说， 令人很唏噓和覺得已經用了很多情況。我不是政治人，我不是政治人，我絕對不是政治人。我們不想管政治，政治都要管我們。好了，真的說起來我們就有一點灰心。不過我們軟性而已，講一下我們好切身的問題。吳國彤不如講一下我們香港人日日夜夜年年月月時時刻刻其實奮鬥過可能都是為了一個字或者為了一樣東西，你覺得什麼是最切身的問題？ 除了吃飯，似乎這件事是最切身的。居住的環境，我想是啦，剛才我們說唐英年挖的洞都二千呎，他挖得二千呎的洞，上面有第二千呎的地，最少是不是？但我們的青年已經有很多不滿，或者甚至是我們的所謂中產階級都是覺得無殼，真的，中產就買不到樓。如果作為一個青年的，甚至是讀書可能比較多的大學畢業生，肯定年輕人出來的 都不能夠買到樓，於是現在發覺有一個問題，因為現在新出來的大專生覺得自己這輩子都可能買不到樓，很多年滿18歲就立即遞交申請公屋，因為你滿等多一年就會加分，所以現在在申請35歲以下的年輕單身 公屋的申請書裏面已經有百分之三十四申請的時候是學生，而還有百分之四十七具備專上或者更高的學歷，即是說我們的學生不但申請公屋，還要是讀很多書的學生都申請公屋。於是房屋署有見到這個問題，就現在開始說將要研究向專上或者以上學歷輪候申請者扣分。他的理據就是 公屋資源是應該照顧基層的，高學歷者上流機會比較大，會日後會好一點，所以會說是扣他們分，所以亦都說大學生排公屋的風氣不可長，所以就有這樣的對策。於是有些人作出不同的反應，你自己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政府應該問一問飽讀詩書的人，大家是 10年寒窗無人問，然後讀完我都讀了大學了，我各方面來說，但是衣不蔽身，全部是令到大家不會覺得是我覺得是大班那淒涼的字，真的現在用回來， 沒錯，我覺得你說得很對。 為什麼政府不檢討一下自己呢？劉旺角同意，又要說我公屋扣分，有頭髮哪有用做戴帽，哪有想做辣痢，哥哥仔，我都不知道吹到幾影，頭髮都走出來，即是黃國同，如果你很有錢，你會不會申請公屋？我覺得是公屋大家明是一種福利，是一種資助，但是當你一個 你講到47%，47%已經是讀完書，你不去想想別人怎麼申請公屋，你然後去指責別人，你然後說你是guilty，你又有不好，你想貪過福利，大哥，我買不到樓，我這輩子都買不到樓。 我不贊成，我不贊成，買樓是必須的，但是我是贊成住是必須的，沒錯，我很贊成你，黃國同你說得很對，第一，有頭髮誰想做辣，第二，買樓真的不是必須，不過住是必須，我相信這些青年人都不是為了買樓，而是給地方住一下也好，還有不要那麼貴租。 如果我賺萬多元，我租個劏房都要8000，我得回那4000元，不要說未來的生活，還要說什麼結婚生仔這些這麼遙遠而這麼幸福的事，是日後為自己有病有痛或者稍有打算的能力都沒有，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這個政府這麼奇怪，凡是有事就出例來管制我們的市民，就不是想辦法是怎樣去扶助我們。我自己都是大學畢業的， 我們那個年代，我從來沒見過我的同學在畢業之後是申請公屋的，因為那時候我們都不是有錢的，都是自己捱上來，但是覺得捱到嘛，有希望嘛。絕對對，你可以那時候你可以foresee嘛，你可以是見到自己的將來是怎樣。 你現在我不知道扣分說什麼，你什麼上流，讀飽書什麼上流，我想上流他講的 upward mobility， 你即是向上爬或者各方面，可能是這方面，應該上流的對著的詞就是下流。 我不知道，我讀得書少，我是下流，我讀得書少，我下流，我現在讀得書多就是上流，你說什麼啊，你真是，沒有人想佔社會的福利，只是我看不到我怎樣走，我相信很多大學生來講，年輕一代，不是以買樓作為一個人生目標。 但是哥哥仔，我想住而已，如果想結婚生仔想住都不是一件很貪心的事，是一件很正常，而且社會本身就應該容許人有機會，你又說要我們生兒子，令到社會有後代等等，全個社會無論是教育或者是居住，又或者是甚至是空氣，我都是覺得令我們窒息的，那怎麼生活呢？請問我真的思考，我想起一個唐詩， 這個真是大班英國講淒涼，就是安得廣廈千萬間，盡備天下寒士，盡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這個就是杜甫的，道公伯，對一個很淒涼的詩，很淒涼的字眼，現在幾千年之後，回來了，開始盡備天下寒士， 大庇天下寒士皆歡，大佬我想得個住字而已，你不是這樣啊，還要他還要在那裡說，就是因為你們大學生，你們應該是自己是努力向上，你和一些基層市民來爭這個福利，這個本身這樣的推論和這樣對社會年輕人這樣的結論，我覺得這個政府這樣說是不負責任，甚至可以說是可恥，你扶助不了我們，甚至社會所有社會的福利 都不可以令我們的學生有更好的機會，你還要是阻止他們，如果他們是有資格的話，為什麼又要阻止他們呢？變成我覺得這個引起非常大的爭議，不過我們的朋友或者我們的聽眾可以打電話來給我們，或者會不會是今天有大學生不上進呢？你懶啊，你撇啊，你為什麼鬼會找不到錢啊？我們那時候可以找到三餐的，你做什麼啊？不要樣樣怪人啊，這樣 有些人都會這樣看的，所以或者我們都可以一起講一下這個問題。而反觀一下，在新加坡就不是這樣的，新加坡其實就 跟我們都可以說是一個競爭對手，他規定30歲以下的人不可以租住或者購買公屋或者我們叫做祖屋，但是35歲以上如果你還是當然有資產限額，然後你就可以申請租住或者購買祖屋。 我自己對新加坡政府的那種家長式的管治，我是頗有微言的，但另一方面來說，在他在照顧方面來說，他至少是比我們看到有個心的存在。現在香港政府說你不去檢討一下我們的大學生為什麼這麼淒涼，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生 會想申請定公屋，有訂有瓦遮頭，因為他不可以再看到自己的前途，他不可以再看到自己的路，這就是大學生的秘密。我們著名的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先生，不是今年的，他在2011年寫了一篇文章說， 我們香港當時只有18%的青年在讀大學，是最有競爭能力的18%的精英，他們是有條件從事高薪的工作，所以如果他們都要申請公屋就很不合理。我們聽聽新聞。D100轉播香港電台，D100每日早上8點到凌晨12點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連環。我們有自己有，你們有自己有台。D100，D100自己有台。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啊爆

掌權天下。 就算兩個人的樣子很像，都要看看他們的出生年月日。 所有學紫微斗數的人都知道，斗數是可以看著粒星看到個人樣的。其實我拿一個盤，第一件事就是看看這個盤的粒星跟你的樣子像不像，除非他很明顯明顯有些東西你知道的，你就可以估到那個人是什麼星座命的樣子。但是你是不可以就這樣看你的樣子就告訴你你的星是什麼。 星期日下午1-4，蔣康文博士、梁家權 D100 自己有台，掌權天下， 全部是有得解的。 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有任何的人事變動，政府都會在適當時間公佈的。目前來說，我沒有什麼訊息可以給大家。我說在適當時候會公佈的，好嗎？ 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的，因為我們一向的態度呢都是開誠布公，配合調查和承擔責任，所以今次呢去承受這個罰款呢，我們是尊重法庭的決定。 香港市民呢大部分是希望是盡快普選的了，如果第日你研究出來有另外一套而大家都覺得那些不是公平公正的，是歪曲民意呢，咁係會引起好大嘅反響嘅。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執言，開啟真相，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思華、黃國彤。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係思華，我哋而家嚟到風波裡的自由風。 係啊，我哋已經是在前那兩個鐘頭，我們都講了一些很重的題目，但這些題目呢是在大是大非的現在香港社會呢是即無可避免的。現在是來到我們差不多是我們的後面是、那一個鐘頭了，我們是很歡迎大家打電話進來跟我們大家是跟我們一起談談，去尋求這個社會的真義和事實的真相。在我們的電話之中呢有嚴女士，不好意思、嚴女士要你等了很久了、 嚴女士你好。 嚴女士好。 你好啊，思华、黄国同你好啊， 系 啊， 系 啊，叶女士啊， 系啊，系啊， 多谢你打 电话 嚟先。 我好中意听你哋 讲 嘢，你哋真系 讲 得十分之好嘅， 多 谢 晒， 系 啲 友嚟嘅， 多谢你支持。 好啊，你有咩 话题 想同我 哋？ 系啊，嗱，我咧主要咧，我 今日 嘅 point 嘅话题咧，就讲下我哋香港嘅年轻人。我本身今年都60岁啦，我系香港出世长大嘅。 系。 咁我咧即系喺呢几年嚟，呢几年嚟里边咧，我越嚟咧喺呢几年里边，我个心。心情很深悒，看到香港呢现在这样，还有那些传媒、被这个梁振英这个政府呢真的、打压得很紧要、这帮人。那呢这个年轻人的问题呢，住屋问题和读书这个问题，首先我讲一讲读书先。现在香港的大学生毕业，他们毕业的学位他们合格，那個科目合格都入不到大學，很多都問題呢又比那些這樣的、內地那些尖子學生啦就拿了很多學位啦，是不是？我就小學畢業的，我又不懂說話，我說是心那句，我說那句 心那句最適合聽的、 是的。那他們那些學生入不到大學，香港很多學生合格都入不到大學，就少了很多學位了。那好了，那讀到那些呢大學畢業出來了，那他們現在的亦都係嗰啲大學生啊嚇，尖子嗰啲內地嗰啲咧，讀完之後又唔走喎，又喺香港嗰度做嘢喎，咁啊分薄咗好多我哋香港正式嗰啲大學生啦。咁好啦，正式嗰啲大學生啦，讀完書出嚟咧，以我所知咧，佢哋出嚟嘅亦都唔係咁易揾嘢做，佢哋嘅人工9000元，有啲去到10000元嘅啫，過10000多元都少啊，開頭嚇。咁好啦，而家呢啲樓價又咁高， 即係可以。回即係攞翻啲錢俾爸爸媽媽都好籌住 啊！ 呢方面 攞翻啲錢， 自己搞到唔使問阿爸阿媽。 係啊， 啊讀完大學咯喎嚇，咁好啦，第二個 point 啦，咁佢哋而家咧咁啊，錢就揾唔得多咯喎，咁啊住嘅問題，啲樓價講下廉租屋都講話200多萬嘅，100多萬嘅，啊100尺都講100多萬嘅。有得400尺嗰啲，講300多萬嘅廉租屋嚇賣出嚟都，唔好講話居屋咁嗰啲啦。 公屋。咁而家咧嗱，咁我希望嗰啲大學生咧，嗰啲專科生咧就聽下攞廉租啦。以我所認識，我自己都係住緊廉租屋。咁你而家咧，咁你如果年嗰啲長者咧，如果你上樓咧，3年至4年。如果你嗰啲讀完專科啊，大學生咧，嗱佢有分噶。如果一個人申請咧，而家咧就9300蚊。兩個人申請咧就13000蚊。三個人申請咧就15000蚊。咁如果你啲大學生咧由18歲入資申請，咁點樣咧？佢咧做你係一尾排咯喎。以我所知啊，如果咁年青嚟到申請啊，起碼要排6年至8年。先定俾你上樓，咁好啦，6年8年之後咧，你係咪當你申請啊？你個入息唔可以超過去9300噶，而家，咁好啦，當你6年至8年後，你如果係做嘢，你會唔會揾唔超過9300蚊咧？嚇，咁佢俾你個真咧，佢查得你好嚴噶噃， 一定 要你嘅入息證明，要你公司蓋印證明，同埋睇埋你嘅銀行簿啊，有冇超出？一個人唔准超過19萬， 啊， 就咁樣攞嘅。咁你如果年青人攞間廉租屋，你要等6年至8年，你係咪都係揾9300蚊啊？我當你將來係1年1年高啲啦，佢唔會高得好多俾你嘅，你係永遠都攞唔到嘅。大學生同埋呢個專科生，反而嗰啲唔讀到書嗰啲，啊，讀唔到書嘅揾錢好少嘅，一反而有資格啦。娶埋個老婆生埋仔三個人，你唔過15000蚊，反而嗰啲會快上樓。你反而讀得書多嗰啲，反而做嘢揾錢又唔多，又冇機會上樓，又冇機會。我好痛心啊！我好悲哀啊！ 袁女士啊，袁女士，有啲人咧就提出一啲意見，就話作為一個大學生或者讀書比較多嘅，你哋應該係有好多上進嘅機會，唔應該同基層嘅市民嚟叫爭取福利。咁你又點睇咧？ 咁你啊，梁振英政府，你咪安排啲呢一挺咁嘅年青人，呢啲咁嘅讀完咁多書嘅人，佢係冇本事，又上唔到樓，屋企又冇錢，爸爸媽媽係冇錢俾佢首期嘅。你應該設計一啲呢類嘅屋，係符合佢哋嘅資格嚟到安排，係俾佢哋住，因為佢係香港人，應該係得到呢個福利噶嘛。唔好搞到而家香港人年青人反而最慘，我哋都幾廿歲啦。好人咧死啊一世，唔死啊大半世。睇到而家啲年青人咁，我哋我好心痛， 好心痛噶，即係我哋都係好痛心。 我喊，你知唔知？ 係， 我好傷心。而家香港咁樣， 係啊， 我好傷心，好難過。 我哋都 係，我冇讀到書，反而我哋嗰代以前買到樓啊，你知唔知啊？兩公婆拍銀檔，啱唔啱？兩公婆拍銀檔，反而會上到樓。而家啲人讀咁多書，揾唔到錢，就反而上唔到樓。 絕對最明白，係啊，明白。即係嚴女士，其實你指出一個問題，即係嗰啲大學生唔係你哋嘅大學生，係我哋嘅大學生。 2008年係唔會有機會俾你嘅。 嗰啲 係 我哋。 9300蚊喎，唔準超過，佢點俾你啊？ 嗰啲係即係嚴女士，其實嗰啲係我哋將來，亦都係其唔係將來啦，係我哋香港會係個社會嘅棟梁嚟嘅呢啲。我真係想係啊，悲痛係啊，我真係想問一問政府就係。你話嗰啲讀完書嗰啲有好多上進嘅機會，喂，嗰啲機會喺邊度啊？ 而家根本就冇。 係啊，根本個個都打攞咁喺度揾，喺度個個，即係呢個係一個政府，我唔會話係福利，係政府責無旁貸嘅一種責任。但係機會啊，我係需要機會。 一萬蚊人工都冇啊，有啲而家出嚟。 系啊， 冇错啦，严女士，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同埋继续支持我哋呢个讲真话嘅电话。 我哋大家 明白啊，系佢又会俾楼你噶房署嗰度。 我哋 明白，我哋一定要发声啦。OK， 好， 多 谢 严女士，大家一齐团结。刘生 你好， 唔好意思，要你等我。 黄国同律师好，啲话好，我就 系 开台友，开台啊，一路地到而家嘅。嗱，我就呢排咧就咁啊，黄律师啊，思华呢排咧就做紧啲论文。就同啲海外大學有啲做交流緊。其實我睇到一樣嘢，其實大家可以去理性睇一睇，其實香港到今日咧係乜嘢問題呢？根本好多樣嘢就呢個政府俾上面中央，我哋嘅黨中央控制咗啦，只係叫聽黨指揮。嗱，唔好話我講啊，就算而家許仕仁一路發展到頭先你所講個大學生畢業走去攞公屋呢個問題。大學生攞公屋唔係最近嘅問題喎，就算董建華嗰時話咩派到去屯門富泰村啊，哇嗰啲人都可以攞間住咧， 其實根本我哋香港政府咧係做緊條數。阿黃律師，你都做過好多商業嘅嗰啲 case 啊。 其實香港係點嘅情況？大家如果係真係心裏有數，乜嘢嘢都控制咗條數裏邊噶。我唔使講咩，嗱，新加坡500万人有30000架的士，香港700几万人得18000架的士多啲。咁大家就知道咩事啦。其實兩樣嘢，我哋呢個政府咧唔係量入為出，係只係計佢自己條數。就算而家打疫苗13架，台灣今年3月1日全台灣嘅所有細路打，點解計為咗計億？而家今日拗得咁緊要呢？但係高永文都唔夠膽去話佢自己嘅科學家講大話，都話要行政設施。但係李國麟先生咧，佢就話行政設施出年係咪咁？就睇到一樣嘢，其實香港一樣嘢咧，數全部政府揸住嘅，18岁又好，甚至乎大學生又好，畢咗業又好，無論嘅副學士、正學士，你香港嘅環境。佢畢咗業之後，究竟可以揾到份咩工？大家而家心裏有數啦。我唔係話而家香港大學生唔勤力，已經比以前多咗好多大學。唔好話去台灣啦，超過100间大學，香港而家8间、9间大學啫。但係點解走出嚟嘅大學生咁難揾到食？甚至乎唔好講話，我哋公屋遲咗咁多年，而家先開始有幾條村喺九龍灣區嗰邊落成。根本而家好多樣嘢控制咗我哋香港人嘅起居，唔俾你哋有啲思維，甚至乎自由意志都唔俾你哋可以擴大。啊，郭鐵川先生根本就好多文咧，有啲就好似好有深遠嘅考慮，但係佢而家講啲就好簡單啫。你哋啲人佢就話唔係話咩，都係啊周庸嗰句打尖，根本就香港而家嚟講咧係冇辦法可以喺呢個共產黨甚至權勢之下可以做到咩嘅，就要睇我哋香港人啦。而家諗一諗，自己為自己嘅利益，我哋香港人唔係話要搶政府啊，攞庫房裏邊啲嘢，但香港人嘅生活百上加斤。我唔係啊，得罪講香港嘅所有壟斷大事業咧，全部對香港人咧係冇良心嘅。由電力、中華電力、恩哥海嘅天然氣同大陸合謀，而家話由西氣東輸，用貴嘅天然氣，香港人嘅生活點會有改善咧？甚至乎回贈啲電價係平嘅俾嗰啲大企業，而你民居嗰啲只係話攞些少，你哋自己根本已經拎咗出嚟嘅錢嚟回贈翻佢哋，但係你哋係符合唔到嗰個要求嘅。咁你今日做戲，其實香港而家今日好多人咧。大家心裏有數，睇住自己嗰層樓係值幾多錢，但大家唔肯付出嘅喎。好，頭先嗰位小姐咁講，女士咁講， 葉女士， 300几万嘅樓突然間冇咗一半，香港人可能好多人走出嚟咧，有上街就話好多人破壞社會治安。根本香港人睇得太睇自己嘅利益緊要，自私啊！如果你咁自私嘅，香港根本就冇前途啦。唔好話上面落嚟嘅尖子，你香港人自己都唔能夠走出條血路，咁你講乜嘢佔領中環啫？ 咁啊，刘生，嗱，我哋咧，即系大家都好明啊，而家未到水深火热，都相当之滚啊啲水。咁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咧？可唔可以有啲建议，或者我哋一齐探讨下香港人应该做啲乜嘢？ 探讨就系要香港人自己走出嚟啦。嗱，好似而家阿戴耀廷或者阿朱耀明，甚至话陈志文先，我哋唔好责怪佢走去台湾、走去韩国先。第一件事，佢哋有佢哋自己嘅谂法立场，但系问题，占领中环有一个。俾一個上面中央一個知道，我哋香港人做嘅嘢係諗過考慮過，你唔俾我哋公民提名選一個我哋香港人認為佢有能力做嘢嘅人，甚至乎佢係為民做嘢嘅，或者咁講啊，中央唔一定要驚我哋會選一個會反黨嘅人先，係咪而家香港人所有反黨先？好簡單，細分一樣嘢，即係而家識別區咁，東海嗰度， 係 咪喺香港做識別區？呢、這個區啲人支持政府，嗰、那個區啲人唔支持政府，喺新加坡咁，呢、這個區啲人永遠喺公共設施係得唔到 航空識別區係 嗰、那個區。咁你冇辦法㗎，咁你而家政府如果走去一條路線，而大陸共產黨都係驚我哋香港人會作反，甚至令到國內生起一個亂嘅，咁香港人根本上永遠只有靠自己上街咯，唯有睇國際點樣睇香港，我哋呢幾百萬人係做咩嘢咯？如果香港人裏面自己人都唔走出嚟嘅，早啲叫做埋咗條數啦，聽大陸話啦，使人民幣啦，搞咁多嘢做咩啫？ 一國一制啦，諗下， 佢即係 搞落去㗎， 絕對係啱嘅，即係。即係好似阿郭生所講，我哋香港人係吹水，發表好多政見，我哋係痴人說夢，我哋講緊嘅嘢，即係其實係即係違反佢所謂嘅基本法或者各方面嚟講，呢、這個我哋香港人係可以將呢個夢係完咗佢嘅。 冇錯， 我哋係曾經500万人上街 ，OK 就完咗，俾佢睇到500万人行得出嚟。你仲系咁样话我哋吹水咩？我咪行够100咯，但系呢个全靠系我哋香港人去做。刘生亦都系即系指出系香港人系颇为自私。咁我自己就觉得系，诶，思华你都知啦，就系、 國內成立了個全國港澳研究會，亦是都是我們以前的即熟悉的香港人熟悉的陳佐儀主任，即是作為一個召集人、主席、各方面，其實這些的會各方面來講，他說是即獨立、登記，這些是很高的章法來的。如果大家，我不是政治人，大家如果是有注意到美國或者外國的政治，他們很多是這些所謂的會是造成一種我們所謂的 opinion leadership、是造成一種意見領袖、我們現在都看到我們有佔中，即我們有 Benny Tai 即教授，他們出來是學者是去做這件事。我是呼籲我劉先生，我是很呼籲，是很同意你見解，我是很希望是多些學者出來造成一個是一個領袖 opinion leader，一個即係我哋意見上係帶我哋行，學者唔需要係好話尷尬，我唔會牽涉各方面。學者當你係教書嘅時候，你係唔牽涉到，但係好多時候另一方面，你係可以有自己意見噶嘛，係咪？劉生， 而最重要咧，學者係需要群眾大量嘅群眾去 back up 去支持佢嘅。嗱，李柱銘先生咧喺一周刊裏邊咧 有 一個。 陳先 生， 陳先生，陳先生電話，唔好意思啊，陳先生，要你等咁耐， 唔好意思，久等啦 嚇。兩位好， 係陳生好， 係兩位好，兩位好， 係你好，陳生， 陳生 有咩意見？ 我今日我睇完，即係你提聽你哋啱啱講完個大學生申請公佈嗰個扣分制， 仲要扣分啊？而家提議緊啫， 扣分嘅時候 提議緊啫， 我不即。所謂的提議已經令我想到一樣嘢，懷疑一樣嘢，究竟香港是不是一個仲係一個適好的居住嘅地方呢？ 我哋冇乜選擇噶，其實香港人真係冇乜選擇。走你做逃兵的話，唔係一個抉擇嚟嘅，係啊，即係移民嗰啲 係。其實好多嘢就係政府向發展商度傾側得 離曬大譜，係啦，冇錯， 地產霸權。 真是地產霸權都極 了，就當一個他說大學生 是受過高等教育、okay? 但只不過是一個成年人幸運的讀到大學的，普遍他應該受到一個正常的教育，既然是這樣 都不是幸運的，都是努力的， 向上爬的機會一出來一樣都是重新做起的， 是啊，永遠都是從頭開始， 永遠都是這樣的，永遠都是從頭開始。既然是這樣，為什麼不給一個市民最基本的東西呢？ 是啊，有瓦遮頭的 最基本，其實香港人要求低到 很低的，真的 有瓦遮頭的，是啊，即是 有得吃有得住， 是啊，很開心的啦，有得住最重要，吃的話可以很隨意的，有啊，吃好一點，不要，絕對是明白的，陳生。其實陳先生，我覺得是容許我插一插嘴，我覺得是讀完大學是有了一些鎖匙，你要開一些門，可以好像陳先生你說你都是由頭開始，我是有鎖匙去開道門然後進去，但是現在你拿著鎖匙你沒有門啊，全部都沒有了門啊，是啊，這個就是我們嚴女士說到差不多傷感到說他努力的话他没有门开、我们以前到人大学有条事先说、可以开一道门，开完门了之后你走得几远是你的选择、但是现在我门都见不到，这个是不是政府要 想呢？而这个政府还说要扣下去分，即是你说我们是不是很难受呢、多谢你、陈先 生多谢你的电话， 再 说好啊好啊好啊，请说，是请说。 其实香港政府有没有可能取消这个1000多行呢？根本是香港的这个地方根本用不下他们的 了。我明白， 我很赞成陈生，不过我相信我们要很努力，还有要很团结，还有很多人出来咯，得我们这100的同事在这里猛讲，得我们的自己有可能真的不足够，但是我觉得人多一定会造成压力。 是啊，我们香港是绝对是欢迎国内的同胞下来，你下来消费或者各方面，但是香港的经济体系不是靠大陆人下来买东西的，我们建立回我们自己的经济架构，我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一 一種香港的目標， 同埋就算是幾歡迎外地的人，我們都是負荷有限的嘛，你間屋得300呎不可能容納300個人的嘛，即我們自己都知道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呢其實我贊成陳生說的，即一簽多行即一件都是令我們很煩惱的事， 深思的事， 沒錯，好，多謝陳生， 陳生 我們下次再聊， 多謝電話，多謝多謝你 電話。在我們聽電話之前，其實我想跟你說一下， 軟性一點，我們說一點，不要那麼重， 因為實際上我們今天真的很 累，我真的嚴女士的電話 太硬， 我是心同感受，我這個是一個香港的 悲哀 悲情， 咁呢又係悲喎，雖然軟性但都係悲喎因為呢我哋而家現時嘅人呢就越嚟越富裕呀，亦都係好即係食物呢真係已經多姿多彩無所不用其極，好幾十年前我哋香港嘅老一代嘅人呢鍾意食嘅禾花雀呢，其實我哋而家香港已經好少見啦，一年呢 見 到幾十隻，咁原來而家亦都知道呢喺中國大陸呢就係流行食禾花雀，咁我今日睇到報紙呢唔單止係食，佢嘅捕獵過程呢都係相當殘酷嘅，他們就是找一些網，然後就敲起螺就嚇他們，於是螺花雀亂飛的時候飛入網眼裡，越掙扎就越會死，還有萬一被人捉了做這個雀上的美食之前，他們通常就是被人扭斷條頸然後立刻減生地掹毛，而且呢這個數量越來越少，應該就是 禾花雀的數量已經是 越 來 越 少， 因為中國內地的喜歡吃的人很多， 逢 親 中國人喜歡吃的東西都沒什麼剩， 還有他們一吃是一盤盤地吃，是幾十幾十隻，因為它很細隻，在這樣的情形之下，我想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都是跟禾花雀看到他們絕種的一代， 禾花雀其實即有些像麻雀的，但是它是 小隻一點， 是還小一點，它是我見過黃花雀，它是季節性的，是關於雀這方面呢，我們是可以找到余日東先生， 是觀鳥會的， 觀鳥會的余 生 好， 是 你好， 余生你好，是 你好你好， 剛才我講的那些有沒有錯，因為我今天看報紙是說的情形好像有點令人擔心 我們聽聽專家意見吧，余生 主持你哋頭先講嘅嘢咧，都大部分都啱啦。咁即係都冇咩話錯嘅。不過就即係湯嗰度係咪咁樣湯咧？我就自己冇睇過，好認真睇過啦。不過都我估計都情況其實差唔多㗎，即係都咁樣，即係咁樣處理啲雀㗎啦。係啦，因為佢哋譬如一晚要講緊處理幾千隻嘅嚇，咁其實佢唔可以哦，逐隻要等佢慢慢哦，好人道咁整死佢，跟住就哦可以做好多工誒，即係做好多工序。其實我估真係頭先你咁講嘅，可能係最快解決咗件事，咁跟住就攞去市場賣噶啦嘛嚇，情況就咁樣咯嚇。 咁禾花雀而家個數量係咪即係得翻好少，或者你可唔可以講下咧？ 那個情況是這樣的，因為其實這麼小的雀兒它分布這麼廣，要真的找它有多少隻出來呢是很難的，所以就說我國際專家呢通常除了去評估那隻動物或者植物，就是每一種生物有那個它的生存的情況呢，除了就用這個方法，除了就用一個方法就是看它有多少隻之餘呢，其實都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就是看它那個減少的速度有多快， 是 咁，譬如係禾花雀呢個情況咧，我哋今次就用咗呢個方法嘅。睇翻譬如佢喺繁殖地嗰度嗰個情況點樣咧，發現就係繁殖地喺繁殖地嗰個地嗰、那個嗰、那個調查咧，好多地方已經再見唔到禾花雀噶啦。 係咁香港有冇繁殖地咧？ 香港就冇嘅，禾花雀咧，佢系一種候鳥嚟嘅。嚇，頭先阿主持都講咗啦，係啦，係啦。咁喺香港咧，主要係喺秋天出現嘅。咁另外會有少部分留喺香港過冬啦。嚇，另外有少部分會係春天路過香港再停一停嘅。夏天咧，即係佢哋繁殖時間咧，就唔喺香港嘅，就主要喺北方嘅。北方咧，佢就差唔多基本上成個俄羅斯。即係由俄羅斯遠東去到芬蘭，即係基本上成個歐亞大陸嘅北部咧，佢都有原本佢係有分布嘅。另外中國東北都有啲嘅，嚇咁就嗰個情況就係而家即係科學家見到嘅情況就話喺俄羅斯好多地方已經見唔到禾花雀再繁殖㗎啦。咁所以推斷嚇、推斷就話即係點解原本有而家冇咧？即係好簡單，其中最最最最容易最理解嘅方法就係佢根本就已經即係。死咗啦，嚇！即係已經唔再 冇咗，冇咗種啦，開始 冇咗，係啦，嗰只禾花雀已經冇咗啦， 冇咗啦。 咁佢係啦，咁佢又有個特性咧，就話佢過冬嘅地方咧，其實就頭先我講啦，佢繁殖嘅地方就好廣闊嘅， 即係差唔多成個歐亞大陸都有，但係過冬咧主要集中喺華南同埋東南亞。咁問題就喺度啦，問題就喺度啦。佢咁集中喺華南同東南亞嘅話，如果華南即係好大規模去捉佢嘅話咧，其實即係基本上即係一網打盡。 嗯， 即係我舉個例，即係好似一個樽頸位啊，你要去截住啲車，咁就乜都截曬噶啦。即係而家情況就係喺中國南部嘅情況就咁樣，基本上所有黃胸毛啊，即係黃花雀嗰個真正個學名叫黃胸毛啦嚇嚇，就係嚟到中國南部嘅時候就遭遇不測啦。所以我哋即係夾即係將所有資料擺埋一齊就話我哋華南仲有好多人食嚇，但係去到繁殖地已經好多地方冇咗啦，就基本上都係。將兩件事好吻合噶啦，都覺得就話黃花雀嗰個數量係跌得好緊要，所以今次都唔止今次，其實過去十年我哋即係科學家都有好多評估啦，就十年啊，佢嗰個瀕危個級別升咗四級嚇，所以就其實佢嗰、那個即係個情況係越嚟越差咯。 咁啊，余生我成日都想問一下啦，我哋一個普通人啊，我平時唔食嘅，但係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即係有時真係想為呢個世界或者。做到啲乜嘢去？ 冇錯， 起碼減慢啦。 冇錯，冇錯，冇錯。其實就話即係其實係啦，我相信就其實我哋或者即係年青一代嘅香港人咧，都已經冇乜人食過禾花雀嘅啦，即係都係聽啲上一輩嘅人講啦。咁當然就第一，其實最好就叫原本仲有食嘅禾花雀嘅人唔好食啦，即係因為即係佢都就嚟絕種啦。第二就其實就我哋譬如做自然保育嘅，好多時就亦都見到好多情況就話佢唔第一。有些人就知道個情況嘅，其實但係好多人係唔知呢個情況嘅，即係你同好多人講黃花雀就係絕種，佢都可能未知嘅。不過原來咁慘就係好多人都未知嘅，咁所以就我哋做自然保育嘅，通常都會同人講就係第一你要講俾人聽個情況係點樣嚇，當然要係話即係做有比較正確嘅資料，亦都有比較完整嘅資料去講俾人聽成個事、成件事發展過程係點樣，咁希望從而帶出一個即係一個保育嘅信息啊，即係如果既然咁樣啦，就大家儘量少食啦，甚至乎唔食啦嚇，甚至乎唔喺香港食之餘都唔好翻大陸食啦，即係咁樣去推而廣之，希望更多人可以即係有呢種嗰個概念咯。 係阿余生，我亦都想請問你啦。嗱，有一個傳言啊，因為我今日朝頭早同我爸爸講起黃花雀，咁咪話佢以前有食，而家都冇得食啦。咁但係咧，佢哋老人家好多時傳言咧，就話呢啲係害雀嚟，有害啊，所以食係好嘅噃。你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又 嗱，咁樣嘅，即係佢個黃花雀其實佢主要咧係食谷物， 食谷 嘅，即係佢個主要食糧係食谷物嘅。 禾花雀啊嘛， 係啦，點解？但係 禾花雀嘅來源咧係個名稱係啊， 係啦，冇錯冇錯冇錯。但係個問題就話，其實問題就話，其實就佢哋即係個禾花雀或者黃胸毛嚇，佢個成個嗰個生態係佢個生態佢個生命嗰個週期點樣咧？就話啱啱就係秋天經過華南一帶，其實。秋天經過華南一帶，啱啱就碰上就係即係秋收嘅時候，係嚇嚇咁當然就可能其實雀仔係要靠食呢啲禾，佢先可以補充到能量再去遷徙噶嘛，咁所以就咁就結果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人同雀仔爭嘢食啦，嗱即係我又要收割你又嚟食我啲谷物咁所以就即係會覺得話去害了啦，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話其實好耐之前。都唔係好耐啦，其實講緊文革或者即係在70年代、80年代嚇，麻雀都話係害鳥嚟㗎，但係其實原來發現就係話，冇咗麻雀之後，仲更加多問題嘅，點解咧？ 啲蟲啊，各方面係 好多蟲去住翻啲谷嘅。 呢個食物鏈嚟㗎嘛，係 生物鏈 啊， 冇錯冇錯， 一個生物鏈。 咁當然嚇，當然黃胸毛直接對嗰個禾收割嗰個影響可能會有嘅。但是如果譬如話在以前的話，很多地方都仲是水田的，而雀咧比較分散的話咧，其實每塊田承受禾花雀嗰個傷害咧係減低的。如果譬如調翻轉，而家有冇地方俾黃花雀去？因為很多田可能已經起曬大廈啦，淨係去一啲而家剩翻嘅田嚇。咁當然而家數量少咗啦。如果譬如數量係多的話咧，咁個影響咪大咗咯。即係其實好多嘢係即係一個累積 一環扣一環， 冇錯係一個累積嘅一個影響嚟㗎嚇。即係以前嚇多禾花雀大多田嚇，如果少禾花雀少田咁，其實係影響少咗。但係如果少田又多禾花雀咧，咁就好大鑊啦。 因為佢都冇乜選擇㗎嘛，其實 冇錯冇錯， 選擇越嚟越少。 係咁，所以即係話，譬如話以前可能覺得害了，但係亦都以前亦都大家對成個生態系統個理解係未夠好周全啦。咁而家譬如我哋多咗好多知識，係亦都好多科學家做研究，咁就大家開始都知道就話，即係好多時即係亦都有好多係譬如人一個即係。偏差啦睇嘢，因為佢淨係睇到咁嘅情況嚇。咁譬如一年四季啊，好多嘢會影響發和田喎。咁佢又好似冇計喎。咁當然即係亦都好理解嘅嚇。即係哦，見到咁大群雀嚟到食我個錢，食我啲米啊，咁我啲米差唔收割啦。嗰、那個心理嘅影響梗係好大啦。 即係呢個一定係即係明白嘅。其實啊，余生你係指出咗我哋其實係截住佢啊，獵殺佢嘅，即係喺即係佢必經之路嘅差唔多華南啊，即係東南亞嗰陣時候，然後加以捕殺。佢即係佢飛過，飛過啦，即係飛過，中啊，突然間冇咗咁。係 啊， 係 啊。 係啊，呢個係唔係必然我哋要做嘅一個事啦。 咁當然啦，咁當然。 點解？我想問你，余生點黃花雀點解好食嘅咩？其實？我唔知噶，系咪？系咪？ 我都唔知道，因為其實咁細只雀其實冇乜肉。 係啊，冇乜肉食噶，應該佢連埋骨都嚼埋噶，應該係咪啊？ 咁有啲人有啲食評就話哦，咁樣連埋骨食就好好食啦，又好鮮味啊。咁但係我覺得鮮味就好主觀嘅。 好主觀 嘅。 同埋我成日話，作為一個現代人，我哋已經有足夠嘅食物啦，即係衣食豐足嘅話咧，根本係完全冇必要咁樣去藥，即係食呢一啲。動物嘅真係絕對係，同埋我想問一下咧，我知道官僚會即係好好啊，講啲資訊俾我，但你有冇可能做多一啲嘢去做多呢啲保育嘅嘢，或者唔我唔用教育呢個字，係話俾我哋嘅其他人聽，我哋要去做呢件事，救得一隻就一隻啊，有時做人就係咁嘅啫，做唔得幾多，盡量嘅啫。 我會咁，即係我哋官僚會個即係對呢件事睇法，第一其實就話即係我哋喺香港相對嚟講咧係做得唔錯嘅，因為第一我哋即係起碼我哋即係市民嗰、那個個教育嗰個意識啊嗰、那個素質亦都高啲嚇、啊，即係好多市民都叫做即係點都受過一啲教育嘅，即係同佢哋講件事咧就好容易理解嘅，亦都即係話我哋資訊比較發達啦，亦都其實見到好多情況，即係同樣嘅情況，呢、這個地球發生同樣情況之後，其實都大家開始有個即係同情，即係動物嗰個感受出嚟啦。即係我覺得香港亦都我哋保護咗好多，其實保護咗好多黃胸毛黃花雀嘅地方嘅，咁都做得到嘅。正正其實最大問題。國內嚇、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哋都要諗下，就點樣喺國內推廣呢啲，譬如教育活動。因為其實我估好多人咧都係未明白成件事嘅，即係佢哋覺得食野味啊、秋天進補啊、嗰啲野味有益啊，佢哋覺得係理所當然嘅。但其實好似即係我哋都知道就係未必噶嘛，即係啦，我哋有即係而家醫學昌明啊，而家我哋有咁多其他營養啊，有咁多食物，點解仲要去食一啲咁罕有嘅動物咧？即係可以好多選擇嘅，但係可能好多人都仲未知喺國外嚟講， 穿山甲啊，果子狸啊嗰啲， 冇錯，好多 狸頭啊，揾嚟食咗佢。 所以就即係希望即係都要同國內好多 環保嘅團體咧，有冇可能？ 科研人員啊，環保團體啊，嚇開始試下去睇下點樣去做呢啲即係教育宣傳嘅活動啦。即係我覺得就係有時好即係好坦白咁講，上一輩嘅人咧，你好難有時好難講得明俾佢聽嘅。我哋一定要着眼喺年青一代嚇，我哋始終覺得就係相信就係即係教育係對年青一代最大嘅影響嚟嘅。咁希望啦，即係我哋同時間，即係而家我哋喺度啊 buy time 啦，即係希望即係黃胸毛唔好發絕種，我哋亦都可以培育新一批年青人出嚟，即係為雀仔、為動物做啲事嘅，希望咁樣可以改變個情況咯。 係啊， 咁當然。咁當然就話，譬如話可以即係國內嗰個林業系統，即係佢哋嗰個政府部門可以做多啲打擊呢啲即係黑市活動啦。咁當然亦都最好啦。 係，多謝曬你啊，余日東講得非常之好， okay. 希望咧黃花雀會多啲啦， 余日東。 咁咧都係呢一個嘅有關保育啦。咁喺今個星期日咧，我哋係會有一個保家衞港嘅運動，因為咧郊野公園其實琴日我哋講過嚇，阿黎廣德都打咗電話上嚟，因为郊野公园的保育战是告急的，因为规划处在早前提出海下白立和所罗门三区的规划大纲图，是建议增加一些 屋又是在一些即是很少人烟的地方增加一些乡村式的发展地带，那是增加足以是400几间的村屋。其实呢整个的这样的 行动呢是会威胁郊野公园的生态的，那所以呢他们希望星期日有一个大浪西的步行来要保卫我们的乡郊。但另一方面呢，乡议局的主席刘黄发亦都说政府在大浪西的一个的规划亦都是抢他们的屋地，所以亦都说号召市民呢是即是要是违立法会的，即是两大阵营是因为各因为不同的原因是作出对大浪西湾的一个的保育或者是抗议。环保团体呢就是今天希望我们是有一个一人一信的反对这个大浪西湾发展的计划，是向城规会发展的。现在呢我们电话里面有严剑豪先生，他是大浪湾的关注组的成员的。严剑豪你好。 你好你好。 先生好，是啊，你好，是啊。是。那就是我们那个应该有个周日咯，是吗？大浪西步行。 没错没错，是我们其实都搞緊一個郊遊嘅活動啦，咁就邀請即係全港市民都一齊去，即係去大浪西灣行下，咁啊欣賞一下即係當地嘅美麗景色啦，話曬都叫做香港後花園啊嘛。 係 啊，另外就即係都係希望用行動去支持翻即係政府呢個德政啊，因為咧就 阿嚴啊，你覺得會唔會撞上封村嗰啲事件啊？ 我哋当然就希望咧，即系活动可以顺利举行嘅。咁我哋都即系有鉴于早前毅行者活动就发生啲封村啲不愉快事件咧，其实我哋都即系有已经同即系西贡警署方面咧就系即系备案，亦都有同我哋联络。咁就但我哋都深信咧，村民咧其实都系好理性嘅，因为我哋今次嘅活动其实个主题都系希望即系支持翻大浪西灣 政府嘅提议 吓，咁但系即系我哋都希望即系继续去用行动去展示翻俾佢睇，我哋而家唔系要去抢佢哋嘅嘢，只系 唔系反对佢起屋嘅，根本阿严生我知道你立场 嘅，规范啲嘅方法。帮他们发展，还有我们其实不嬲，我们成班行山人士，我们每次去大浪山玩都会帮衬他们的，我们都会鼓励即是当日的参加者多些去帮衬他们，支持他们的生计，所以其实我们即都希望他们理解到即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都是帮助他们的，那我也都很相信他们都明白我们这个的看法，那我们都是很希望整个活动可以顺利举行这样。 是，那严生我又想请问你，你们那天有没有什么集合的地点时间，大家浩浩荡荡去以争声势呢？ 浩浩荡荡呢，可能会吓亲一 点，静静鸡 鸡。不是，我们是行山，我们纯粹是欣赏 负责秩序 的 警察同事的。我们呢其实个活动呢就会是星期日12月1号的上午10点钟，我们一起呢就在西灣亭嗰個集合。西灣亭其實喺邊度嘅咧？咁就係要由西貢市中心，可以咧就搭綠色的士啦，又或者咧係可以搭一架白牌嘅小巴，即係嗰個 M 字頭嗰個漢堡包餐廳嗰度咧就有個白牌小巴可以搭過去嘅。咁我亦都即係預計到可能會有比平時比較多的人會去參加今次活動啦，去行山啦，咁我哋都會聯絡緊咧，就係白牌小巴方面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咧，就加多少少嘅班次，咁等啲人咧可以就係即係準時去到西灣亭度集合。咁啊，因為其實西灣亭本身嗰個停車位咧就唔係真係話好大地方嘅，咁我哋都視乎情況啦。即係如果我哋已經 利用下我哋嘅交通工具。 是啦，好多人嘅时候呢，咁我哋就会叫啲人分批落去先，咁反正其实都郊游活动啫，就唔需要话第一齐行过去㗎嘛。咁总之就係沿路大家欣赏景色，跟住去到大浪西湾我哋影张相拍照留念，咁跟住就会完㗎啦，解散㗎啦个活动。 秋高气爽係行山嘅好日子嚟㗎。 咁严剑豪好唔好都係再重提一次你哋今次星期日大浪西嘅步行嗰、那个保家卫港嘅简介。告诉我们的听众听呢、 okay. 好啊，我们呢其实那个活动呢个名字就八个字的，就叫做大浪西湾城乡共享。那我们真的先是深信呢，就是大浪西湾是属于郊游人士的，亦都属于 西灣村村民嘅，咁即係屬於全香港市民嘅。我哋希望即係透過今次活動，再次即係喚醒翻市民嘅關注之餘，亦都係強化個信息，就係咧我哋即係共同可以使用呢個大浪西灣，亦都好尊重即係村民發展佢哋自己嗰個擁有土地嘅權利咁樣樣。咁啊，於是咧就係希望大家12月1日星期日早上，咁啊10点西貢西灣亭，咁我哋一齊咧行去大浪西灣，就享受呢個郊遊樂趣咁樣 啊。阿嚴生，其實即係你嗰八字好好嘅，城乡共享，永远唔系对抗嘅。香港好多事情都唔系对抗，大家可以一齐分享噶嘛，系咪？ 冇错， 一个好开心嘅环境嚟噶，嗰度系我好中意嘅。 我哋好想透过行动去话俾佢哋听，即系我哋而家唔系要去攞佢哋啲乜，或者 攞 佢啲乜嘢， 绝对唔 系，只系想有一个比较规范啲嘅情，即系规范啲嘅情况底下，协助佢哋去发展。即系其实我上次同阿黄律师你倾嘅时候都讲过，我哋都好关注，其实佢哋嘅生计嘅问题。即系如果我哋可以多啲人去玩，多啲帮衬佢哋，多啲协助佢哋去搞佢哋嘅小生意嘅时候，咁佢哋嘅生计得到保障嘅时候咧，咁我谂佢哋担心又会少一啲咯。 阿严生，除了是即大浪灣關注組，我們海下其他的關注組，他們都會一起響應，一起的即做這個郊遊的樂趣的。 沒錯，其實就即今次的活動，即我們牽頭主辦就是西貢大浪灣關注組，但其實即很多的政黨啊，或者是保衛郊野公園運動的所屬的團體呢，都會是支持我們的，也都會幫手即叫朋友仔一起 去行山這樣的。其實我們其實昨天都已經在中環呢，就在中環的鬧市 lunch 的時間呢，都也都是擺了個簽名的運動，即呼籲多些人去一起參加這樣咯。 響應的人多不多啊？你覺得 都挺多啊，因為我自己都有去現場望一望，咁我發覺其實個攤檔都未 set 好，已經有啲人見到個 banner 已經就自己走埋嚟簽名啦，亦都入嚟詢問翻就話啊嗰、那個郊遊詳情係點樣樣，即係所以見到其實好多喺都市生活嘅人都好想喺假期度唞下氣。 我成日覺得咧，好為香港人而自豪嘅，因為真係香港人係好有呢個世界視啊，同埋好文明啊，即係覺得郊野係我哋嘅，我哋要即係共享，同埋咧要同我哋嘅村民一齊享受。仲有咧係嗰個保育信息喺香港咧係越嚟越做得好。咁真係好希望即係星期日多啲人響應，但係去嘅時候梗係要保育我哋嗰個郊野啦，係嘛？ 都希望見到你哋兩位啦。 啊，好，好，多謝曬， 係啊，嚴生，多謝曬， 多謝你， 多謝曬，多謝曬。 係，咁啊，嗱，黃國同啊，真係嘅，即係我自己覺得咧，譬如頭先有講關於黃花雀啊，或者呢個大浪西灣嘅步行啊，保家衞國係好文明、好理智、好清晰，我哋嘅目標咁去保衞我哋香港。我甚至覺得香港越嚟越嚇愛港嘅。嗱，咁喺咁嘅情形之下咧，我哋仲有一個最後嘅 statement 咧，就係阿李柱銘先生咧就話提醒我哋不要把政治問題法律化，我哋一齊聽下先啦。 今期一周刊李柱銘专栏的标题是不要把政治问题法律化。李柱銘在文章里面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上星期来香港访问三日，标榜要就基本法和政改有关议题和社会进行交流。但事实上，中共显然刻意要以法律交流来包装这次访港的目的。政改的本质根本就彻头彻尾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中共今次将政治问题法律化，不过就是看中港人就好像李飞所说的，习惯于按照法律在法治轨迹上处理问题，所以便藉着由李飞这位宪法专家来香港宣读圣旨了。李柱銘说，关于提名委员会的组成，所谓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并非是法律规定来的，况且这个决定也是说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可以参照特首选举委员会现行的功能组别模式，既然只是说可参照，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参照。另外，李飞认为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是一种机构提名，而提名结果必须要反映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意志，换言之，特首候选人必须要经提名委员会投票产生，即是说只有中共属意的特首候选人才可以获得提名委员会的集体支持。不过基本法对于提名委员会根本就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 获广泛支持的公民提名应该也是可行的。亦即使提名委员会可以由全体选民产生组成，亦即是提名委员会可以由全体选民组成，或者由全体选民直选产生委员，再由他们选出特首候选人。即使李飞针对提名委员会作出的法律要求，特区亦都可以悉数依从，例如特首候选人必须要取得100,000名或者以上选民提名，然后再交由提名委员会象征式表决通过特首候选人名单。李柱铭说，在法律方面委实没有任何可以构成阻碍的地方的。中共将政治问题法律化，其实是在误导公众，并藉此赋予特区政府借口将有关建议从政改咨询当中排除。跟着再看一周刊一观点，他就是批评北京之所以要对香港的特首提名是设立这么多的关卡，主要原因都是心虚的。他说乔晓阳已经讲过了，北京就是怕选出一个好像余若薇的人去做特首，事关11那一日如果他不出席国庆酒会那怎么办呢？乔老爷绞尽脑汁，这个是他唯一想得出而又具体的不爱国不爱港跟中央搞对抗的案例。一观点说，自过渡以还，北京就对700万香港人放心不下，他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自惭形秽而作贼心虚，以致强烈而扭曲的自卑感主宰住对香港政策的思维。不过北京又真的有自卑的理由，事关经过16年的实践验证，英国人能中国人更能这个讲法已经不攻自破，又叫执政者心里面能够踏实吗？何况北京政权不为应受，一人一票选出的余特首如果真的不出席国庆酒会，弱小心灵又抵受得来吗？其实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绝大部分香港人都已经认命，都接受主权回归是无可逆转。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就始终都没有叫北京对香港人有信心起来，以致要从基本法的设计再三释法，甚至背信弃落，公然违反基本法，直接干预。一周刊说，倘若700万人的城市都足以叫执政者怕得要死，那又有什么泱泱大国之风呢？应该要对自己、对香港人以至广大人民多些信心吧。 哎呀，思华，我们刚才听了是李柱铭资深大律师，他亦都是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当初的成员的。所以李柱铭大律师他对基本法的了解和基本法的精神呢，绝对不 会比现在的争先发言想一锤定音的任何中方官员是少的。 但是刚才他讲到所谓呢，我们如果由一些自卑者所统治呢，而他又故意要自大的话呢，我们真的没即不是说没有办法的，但我们真的会觉得好可悲咯，真系好无力啦。不过 你今日 嘅节 目都讲到好多可悲嘅嘢喎。 系唔好啦，开心啲呀，有少少嘢开心嘅。嗱，政府咧就有一个最新嘅嘢出笼咧，就系话将会资助50蚊苗疫咧，系注射费咧俾我哋嘅小朋友嘅。嗱，高永文咧系有嘢要讲嘅，我哋一齐听一下。 而家有个3岁嘅小朋友企喺你度，问你个家长问你，局长打定唔打？局長就話唔使趕急去打，若果遲一個禮拜唔緊要嘅話，咁遲兩個禮拜都唔緊要。咁所以個 point 就係話嗰個累積風險會係幾多？ 我唔認為有一個權威性嘅一個資料嘅來源，可以足以讓到我能夠答到啊梁家騮議員頭先問嗰啲咁詳細嘅比率。無論唔同嘅意見係點樣咧，我相信有一點咧係可以立足嘅，就係、是。我哋本地嘅父母親係冇需要緊急為佢哋嘅子女咧，係去即刻去做呢個保重。 你講嘅政治決定，我哋覺得係一個行政決定，我哋覺得係個政治決定。而咧呢、這個決定咧，亦都係令到公眾咧係無所適從嘅。 其他嘅因素佢哋唔會考慮噶。譬如我哋嘅市民喺出邊接收到嘅信息係絕對兩方面唔同嘅意見啊，佢哋自己嗰個困惑啊。咁呢啲邊個去考慮？呢啲就係政府要考慮嘅嘢，而呢個就係我講點解呢個叫行政決定嘅原因。 我們剛才聽到高永文局長和議員質詢的一些對話，我相信很多市民都是說補打疫苗本身的資訊大家是不得清晰的，而且如果高局長可以的話，你告訴人們等多少天 就會有的，如果大家知道我多少天之後就有，大家會很安心去等，但如果你是日期方面不清晰的話，很難令人擔心，但我只是想說一句，不理我們在說一億或多少錢，我們在說一個健康，市民的健康，市民的健康是永遠是無價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是絕對希望立法局議員能夠網開一面。雖然訊息是混亂，不過現在應該是鑿實的，政府是將會資助50元疫苗注射費。注射費，那也好的，不是那個疫苗的價錢。好，今天的繼續，差不多了，多謝了，拜拜。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D100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我们有自己有， 你们有自己有台，D100 自己有台。